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分嘅早上啦，你哋好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系2023年嘅8月30号，农历嘅7月15嘅早上，望一望咧，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咁喺直播室入边咧，继续都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咧各位听众啊，吓咁啊，一早嘅时间咧都会同你哋见下面噶啦吓，咁啊，出边嘅温度系27啦，我觉得呢个温度其实都算唔错，不过硬系觉得咧就湿咗啲，咁啊睇翻天文台个 Apps 咧就话翻俾我哋知啦，啊都有个即系有机会吓俾热带气旋影响，咁啊最有影响嘅时候咧，咁啊依照住目前嘅路径啊，都应该系星期六啦，咁啊所以咧翻学嘅朋友咁啊要迎来嘅咧就唔系话啊九月一号翻唔翻都唔系，反而系要谂下九月一号咧，即系如果啲天气开始恶劣嘅时候，点样可以有一个好嘅部署，令自己翻学翻得更加顺利。好啦，今日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晨光每日一格， 喺外国咧有一位退休嘅婆婆，咁啊佢都已经76岁啦。佢每一日咧，即系既然退休啦，即系冇乜特别嘢做啦，咁啊每日做乜嘢咧？原来佢每一日咧都会去呢个 gym house 嗰度咧，即系嗰啲做健身嗰啲地方咧，就好好地锻炼自己。佢而家系一位咧银发健身好手啊！喺2019年咧，就因为当其时一条嘅短片咧就已经爆红啦。而家咧不断咧就每一日操练自己。啊，佢有句说话，我觉得咧就讲得非常之啱。第一，佢少少嘅成果就愿意同人哋分享啦。呢、这、一个年纪就已经唔系净系话佢要练几多个肌肉咁样，反而佢就系话到都已经咧就一把年纪啦。自己更加要活得美丽，明天仍然都是要去继续的，所以自己要继续加油。他有个小小的心愿开始逼他做运动，他就说到了，我希望90岁的时间仍然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厕所，这样做下做下发现原来运动真的很重要，也都体会得到就是这个的决心。他做的运动不是说简单那些的，拎嗰啲即系人咁高嘅车胎喺度抬啊，喺度转啊，举哑铃啊呢啲嘅，所以咧喺佢心上边咧有一层又一层嘅微笑嘅光芒，带领住佢身边嘅人一齐感受呢一份嘅正能量。你又系咪可以同佢一样明白到系？反正听日都系要继续噶啦，不如好好地做好今天啦。 没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哪管他，世界未原谅我。 朝醒觉时像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愁怀原在半空。明天纵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热情仍留。有去试过，怎知他错？就算我错了，亦必须继续。 痛苦时有眼泪去中和。 没有去爱过，怎知他美？没有你爱我，问怎可脱俗？ 一朝醒觉是尽变空。你看我是没有泪容，受惠现在半空。明天终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面上有意情仍留过。明天终多苦痛，命运继续来，一点不放松。明天冷风吹送，未动我意情仍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在做什么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上的六点十七分啦，你哋好啊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啊，市区最高嘅气温咧大概33度，新界再高都要2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酷热噶，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都有几阵雨。而家27度啦，相对湿度78%。嗱，晨光咧逢星期一五嘅时间咧都会有今朝 spot 到你嘅环节讲体育嘅。今日特别少少啦，早少少讲。啊，睇翻咧就系日职联啊。咁有一个嘅意外咧，喺较早嘅时间，咁就系喺今个月嘅19号嘅时候啊，咁一队嘅球队啦，神户胜利船咧就迎战柏雷素尔，咁主队嘅球员咧，咁齐藤未月咧就喺禁区入边射门嘅时间咧，就俾两名嘅防守球员夹击啊，导致重伤。好啦，所以我咧就唔系讲呢个比赛系点嘅，输赢都冇乜相干。两日之后咧，官方咧就验伤报告咧就指出啦，咁啊齐藤咧佢自己左边嘅伤患咧大大小小多达咧就8个啊，咁啊预计需要咧用1年嘅时间完全康复。其实呢一名只系得24岁，咁啊亦都咧就系球员啦，喺佢自己人生上边咧就投入呢一啲叫做职业嘅联赛嘅时候咧，其实都系非常之有热诚嘅，咁但系咧竟然间患咗个咁大嘅伤患。对于运动员来讲，是一个极其大的挫折来的，绝对是会影响到他的人生以后每一步棋。好了，那这一队的球队神户胜利船和即是他们的董事和总经理，在之前的时间就开会了，球会就打算正式就向这个借回来的这位齐藤的球员就正式就申请，就叫他就过档。好了，很多人都奇怪过档伤咗，而且佢本身属于嗰队嘅球会啦，咁啊伤男亦都即系冇乜特别话啊，要点样做啊？反而咧就呢一队嘅球队咧，咁啊神户就话，不如我俾一张嘅合约你，呢张合约咧就是4年嘅合约嚟嘅，可以话咧就系大派定心丸啊！因为佢呢一队球队亦都话到咧，希望呢位球员可以无后顾之忧。同埋可以好安乐咁样养伤，然后咧就重投呢一个嘅绿茵赛场上边。今次嘅意外导致呢位球员重伤啦。其实咧两名嘅防守球员咧，甚至乎咧就冇被判罚犯规嘅。咁当然有引起好多唔同嘅争议啦。咁但系大家睇到嘅咧就系呢一队嘅球队咧，原来都系非常之有人情味，亦都见证住咧就系原来一啲有人情味嘅老板啦。行为呢其实大家呢都系好愿意去到见到同埋会接受嘅。更加会形成咗一股无疑嘅正能量，希望有更加多嘅朋友效法呢一种嘅做法。咁有正能量嘅感动，作为老板嘅你又收唔收到呢？ 跟他们要补一补，不喜欢我急躁，我都听到，让你轻拍我放缓两步。你教训我会承诺又未做，长篇不执皮袍，整洁全无分数，麻烦你知道。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把彼此改造。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已相give you all my love。要带钻戒，为何未有跪地？还未练到十头肌。写篇难题的你，埋藏体恤靠发现回味。Yes I know I know， 投诉收到，誓要。这刻决定好，我们不要吵，全权给你再引导。Yes I know I know， 人太深奥，就以相恋让人漫舞，眼泪表达停住了吞吐，隔绝烦恼。改造，你都决定好，我们不要吵。有时眼神掉警告。Yes I know I know， 人会消耗，就细心点别再操劳。用上音符，并借你周到，假设烦恼。You are my love， 这么可笑的，这么可恶的，这么可爱的 ，Sorry it's me， 这么可靠的，这么可信的，这么可爱的 ，Just carry me， please。 一首作品嚟自 J 风冯允谦，收到收到，好彩系收到啫，唔系收到收唔到。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成语咯，有啲咩成语我哋就真系睇下前人智慧啊，系可以点样发挥到今日仍然系淋漓尽致咧？唔系讲淋漓尽致。好啦，原来咧喺宋代嘅时间，有位朋友叫赵禄，佢读书嘅速度咧好快，读书嘅速度快到咧一目十行。我今日都唔系讲一目十行，咁但系佢咧就特别中意咧就收集古书嘅、哦，一啲嘅古籍，就好似咧我都好中意咧逢星期五揾阿佳哥啊，周树佳，即系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即系倾下偈咁样，因为我喺当中你都学咗好多嘢。佢除咗话喺读嗰啲古书嘅时间咧，即系咁抡之外啊， 亦都咧会周围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咧就考察，更加会研究唔同朝代佢哋嘅建筑物啊，了解佢哋嘅兴衰，甚至乎睇下佢啲历史遗迹啊。咁啊，好细心咁样啦。咁啊，佢就睇好多古籍，然后佢亦都写好多嘅书。咁佢啲书咧都变咗个古籍噶啦。佢更加咧会同当代嘅好多嘅名人啊，或者咧就系朋友去到探讨下一啲咧就系以前古籍上面见到嘅学问。咁有学者咧就话到啦，哇，你真系好犀利，一目十行，举一反三，每一样嘢咧都系睇得非常之透彻。绝对可以话咧，就系每一件事情都系希望寻根究底。啊，原来咧，我哋做事寻根究底的，而且确系有个好好嘅效果嘅。寻啊，即系解寻走啦，寻找，然后究咧系指探究、追究，自己要去追寻同埋研究，由外至内不断咁样去到揾嘅时候咧，所有嘅事情都可以俾你睇到了如指掌。所以咧，人啊，应该咧好好地咧就系把握自己有嘅知识，然后再用呢啲嘅知识做底，好好扩展开去。咁你就发觉自己可以不断咁样去到进步，不断获益良多噶啦。如果唔进步停咗喺度嘅话咧，咁就弊家伙啦。不进则退。特别是今时今日你发觉社会进步非常之厉害，一日千里，你停在这里的话，两日两秒被人爬了头了。一首作品 Edgar Count to Ten。 白天乖乖躲于你的角色，夜深偷偷拖出你的白衣，是否喜欢刚刚结识，或者喜欢生于那 慢慢 count to ten。Ega 嘅作品，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二台普通话台，继续联播时段早上嘅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晝6:30，而家由張子欣報道一節新聞。政府宣布成立促進股票市場流動性專責小組，由香港交易所獨立非執行董事、證監會前主席唐家成擔任小組主席，全面檢視影響股票市場流動性的因素，向行政長官提交改善建議，短期內將會開會。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面對地緣政治及外圍經濟環境影響，需要作出策略性及前瞻性的規劃，加速發展。專責小組主席唐家成接受本台訪問時說，對委任感到榮幸，相信其中研究方向將包括會否調整股票印花稅。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結束在北京的行程，晚上乘搭高鐵轉到上海。雷蒙多在高鐵列車上向傳媒表示，越來越多美國企業向他反映中國已經變得不適宜投資，因為在中國做生意的風險太高。雷蒙多說，美國企業面對的挑戰包括沒有任何解釋的巨額罰款、修訂後的反間諜法定義含糊不清，以及對企業的突擊搜查，形容這些全新程度的挑戰都需要正視。他又說，這些挑戰造成的不確定性及不可預測性，令到企業希望到其他國家尋找機會。另外，雷蒙多說，在與中方官員會晤時，已經提出有關波音、英特爾和美光科技等商業議題。他已經要求中方披露更多有關對美國科技公司實施限制的信息，但是指這些限制似乎是任意並且難以預測，但是中方未作出任何承諾。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的邀請，英國外交大臣祁湛明今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英國外交部表示，祁湛明在北京期間將分別同王毅及國家副主席韓正會晤，將會討論香港、西藏和新疆的人權問題，以及網絡安全、俄烏衝突、南海爭議等議題。祁湛明在訪華前表示，從氣候變化到防疫，從經濟局勢不穩定到核擴散等重大全球問題，不能在中國未參與的情況下獲得解決，而考慮到中國的復原、歷史和在全球事務中的重要性，中國不能被忽視，但這些亦都意味中國在世界舞台上的責任，中國需要履行對國際的承諾和責任義務。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因生产系统发生故障，无法订购零部件，全国14间工厂共28条生产线全部暂停运作。丰田表示仍在调查故障原因，但相信事件不涉及网络攻击。丰田又计划重启系统，并在今日早上开始恢复生产。目前仍未清楚受影响的车辆数量。根据丰田的数据显示，去年8月国内单日产量超过10000架。丰田在去年3月亦都曾经因为零件供应商遭到黑客攻击，导致全线厂房停止运作一日，造成大约13000架汽车的产量损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联系香港，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香港电台第四台2046的主持戚家荣。在我还是中学生的时候，我已经很喜欢听香港电台的节目了。估不到现在大个了，有机会成为电台的一份子。祝香港电台95岁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 ，Vicky。 各位听众早晨啊 ，Vicky 六点半嘅时候咧都翻到嚟啦，而家系6:36，今日咧就系8月30日星期三嚟嘅，而家嘅气温系27度，相对湿度78%嘅，小白咧都喺度， 系啊，早 晨啊，早 晨 Vicky， 早晨各位听众， 好开心啊，你今日好似。 哦，点解啊？ 因为我见你啱啱系咁笑啦， 我唔系啊， 睇紧仔仔啲相，所以就开心，会心微笑系咪？ 啱飞出嚟嗰张相，唔知 点解？ 点解嘅？系啊， 哦，即系当年今日嗰啲啊？ 啲电子嘢好难估噶嘛，成日谂办法去讨好你嘅电子嘢。 点样讨好咧？睇咗 即系例如俾咗张相你，佢系见你咧，因为其实而家电话咧，佢自己有啲叫做面部。面部辨识功能嘅， 系 咁佢啲辨识功能咧，其实就已经咧系喺个photo album 入边咧，喺呢个相簿入边咧，就已经可以将你唔同人嘅相咧，你揿个掣就将佢分翻开 嘅。系啊，但系你有冇试过见过两个唔同嘅人黐埋咗一齐？ 哦，咁呢啲梗系有错噶啦。咁但系大致上咧，我觉得其实佢哋都几准嘅。 其实都几准。 系啊，其实都已经即系佢只不过系电脑 AI 啫嘛，但系佢都几准。 嗯。 咁佢咧就会见咧。譬如 Vicky 成日 loop 其中一位朋友嘅嘅睇佢嘅相嘅，其实你睇每一张相嘅时间咧，佢哋都已经记录咗嘅。咁换言之，就佢就知道你嘅喜好同埋喜爱，所以佢当一啲譬如 push 啊、good flash 出嚟嘅时候咧，佢就会揾翻相关嘅人嘅资料去俾你睇。等你容易啲去到接觸嘅。 哦，咁其實好聰明喎。 係好聰明㗎。係 啊，即係好嗱如果難聽啲講就話佢好似隨時隨地監住你，但係咧其實好個方面諗咧係方便咗我哋㗎喎。 咁梗係啦，因為我哋都應該要諗咧，就係我哋點樣同。機械或者同電子一起相處，相處嘅意思就係話唔係話我哋要遷就佢，係佢有好多嘢佢遷就咗我哋咧，我哋要去諗下佢遷就咗我哋，我哋點樣配合，咁我哋嗰個嘅叫生活咧，先至可以嚟得更加。方便同簡單，即係例如我喺個電話入邊，我好想揾一張相嘅，咁有好多辦法噶嘛。咁我諗翻起，原來嗰張相大致係幾時影嘅，咁可以由日期嗰度揾啦。如果我影嗰張相嘅時候，我就我連幾時去，譬如我去長沙玩，但幾時去長沙我真係唔記得咗啦，揾嚟揾去我都揾唔到張相，點算咧？其實我又可以喺個地點嗰度開始揾嘅，即係我直接打開長洲個 photo album， 我就會喺長洲嗰度揾到呢一張相，佢就話翻俾我聽到底我幾時影嘅。 我自己都經常用地點添嘅，都 係啊， 日期同地點都會經常用到， 係啊，好方便㗎。 有陣時真係唔記得係幾時㗎嘛， 係啊， 所以我都覺得好聰明喎。 係啊， 嗱，其實嗱，如果你話電子科技聰明咧，你又覺得其實我哋人類即係有冇話係點樣？去見即有科技啦嚇，咁但係我哋人每日都接觸嘅嘢噶嘛。如果假設俾一樣嘢你係覺得討厭嘅，你會討厭啲乜嘢咧？ 討厭啊！ 係啊， 鹽西。 我真係知道你真係好唔中意。 咁兩樣嘢討厭，我第一時間諗到佢。 OK， 咁如果顏色咧？ 哦，顏色啊，咁突然嘅。 係啊。 顏色 睇下你啲唔中意啲咩咯？ 我諗我唔中意嘅係。其实好多颜色我真系中意，我唔系好谂到一个颜色我系唔中意。 咁你个仔唔中意啲咩颜色啊？ 佢唔中意啲咩颜色啊？我谂佢唔中意 黑色、 鲜红色咯。 我唔中意红色， 系啊， 点解？ 佢男仔佢中意蓝色， 橙色就因为佢好中意孙悟空，所以中意咗橙色。 吓， 系啊，就系因为咁。 咁都好直接嘅一个原因。 系啊，好直接噶。 系啦，嗱，点解会问？点解会讨厌啲乜嘢或者讨厌啲咩颜色咧？原来喺澳洲最近咧就做咗一个调查，就系问啲人究竟唔中意啲咩颜色。啱啱你咧都话仔仔唔中意红色啦，咁但系红色咧都唔属于系讨厌嘅颜色嚟嘅。其实红色都好多人中意嘅，特别咧，我想话好多男士好中意红色。 红色其实有阵时都易衬噶， 同埋眼睛咧，话我哋眼睛望到红色嘅时候，我哋嘅身体都会分泌一啲开心嘅荷尔蒙噶，即系开心。 见到 红 色嘅时候，唔知分泌咩咧？ 冲嗱，咁其实点解澳洲会做呢个研究呢？其实佢就系希望揾到一种颜色。是不喜欢的。咁特别不是只是普通人，特别是一些食烟的人士。是啦，就调查了差不多成七个月的时间。七个月的时间呢来到去调查究竟呢啲食煙嘅人有啲乜嘢顏色係唔中意咧？嗱、有幾樣嘅，我俾你揀下，到最後佢哋歸納咗係最唔中意邊隻色。咁有米色啦，然之後有芥辣黃色啦，有深灰色啦，有白色啦，同埋呢一個橄欖綠色啦，仲有呢一個係泥棕綠色。你又覺得佢哋應該最後最唔中意係咩色啊？ 後邊嗰兩隻綠色係邊兩隻話？ 橄欖綠。 橄欖綠係 啦，同埋泥棕綠。 我谂泥棕绿啩？ 点解嘅？ 如果你话咁多只嚟讲咧，我觉得呢只比较上难衬咯， 即系难衬啫，只系唔系？其实而家兴嘅， 而家兴啊，但我 carry 唔到，唔系我 carry 得咧，你可能试下， 我系嗰啲 earth 通嚟噶， 唔系啊，你可能试下得噶，佢都属于 earth 通嘅，其实 都系，好实，好嗰只， 我好想帮你改造你啲造型。嗱，最后咧，佢哋选出。哪一种颜色是他们最讨厌最不喜欢觉得是最丑最噁心呢？的而且确是泥棕绿色。 是吗？ 是 啊。 嗱，我自己就没想过是这一只绿的，因为我自己本身都挺喜欢这只绿色的。即其实有些偏是军绿色啦，但它再深啡色多一点的。为什么他们会不喜欢这只颜色呢？就说令人联想到死亡、肮脏和有一些焦油的感觉。你有没有这些感觉呢？ 焦油的感觉又都其实都没有。 没有，是不是、 我几种感觉都没有。 不是，那可能因为食烟的人士可能有不同的。 咁啊系， 系啦， 咁我又唔食烟， 系啦，系咯， 我联想唔到， 系啊， 即系嗰啲佢哋会联想到焦油啦，我顶多都系联想到油烟啫。 嗱，因为其实佢哋入边有几种颜色噶嘛，我都唔知点解白色佢哋唔中意。 白色 系咪因 为啲烟 系一支支白色？但系冇理由啊，佢哋食烟冇理由讨厌支烟，唔知啊。但系到最后就系泥棕绿色咯，系啦。咁到最后咧，揾到出嚟之后咧。佢哋就將呢一隻顏色喺澳洲嗰邊就印曬落去啲煙盒度。 哦， 你覺得有冇改變呢？ 如果你要跟個調查做咗， 嗯， 都用一啲錢去做啦。咁你做咗，結果你都要欣然接受，咁啊，梗係要擺翻落去啦。有冇效咧？其實真係睇個銷售啦，跟住 真係有效喎。 係啊， 成個成效係降低咗嗰啲香煙嘅銷量。 可能啲人真係覺得個包裝核突咗，就唔想買啦。 係啊，可能討厭咯，有種感覺。 佢哋有冇再 掂啊？或者 印埋嗰啲咩嘅個肺好核突啊？嗰啲病啊？ 咁我又冇研究，但係因為咁樣咧，澳洲做咗呢樣嘢啦，英國啦、愛爾蘭同埋法國都然後跟住做咯，即係希望大家都可以。即系将呢一只泥棕绿色，虽然我哋最近好似好兴，咁、但系咧的而且确有啲人唔喜欢嘅时候，特别系佢哋围绕住吸烟人士嚟到去做调查咧，印咗落啲烟盒上面咧，咁、的而且确系即系希望多啲人少食烟啦，即系唔好食咁多烟啦， 健康先第一啊嘛， 啱啊，咁所以大家。唔好以為所有顏色咧都係唔係冇原因嘅，好多顏色其實都有研究嘅，所以大家知多樣嘢都係開心嘅。晨光百科。到今日嘅晨光百科啦，同大家睇啲乜嘢咧？唔知大家咧中唔中意食麵包嘅咧？我自己朝头早咧都经常食面包噶，咁但系咧唔少香港人食面包嘅时候都会谂啊，面包扣可以我嚟做啲乜嘢呢？咁但系今日咧又唔系想同大家分享究竟面包扣可以做啲乜嘢，而系有啲人就喺度谂，点解唔同面包嘅面包扣上面嘅颜色都有分别？究竟有冇啲原因嘅咧？ 但在美国的时候呢，不是美国的时候，是在美国。在美国呢，他们的面包呢都是会用一些扎带来到去束住个封口的。那他们那些束带呢是有不同的颜色的。那有没有原因的呢？有原因的、哦。原来就是代表日子的。譬如好像星期一，他们用的星期一制作的面包，他们用的面包带就是蓝色，星期二就是用绿色，星期四就是用红色，星期五、星期六就分别会用白色和黄色。那你就可能想，咦，为什么星期三和星期日没有颜色的呢？原来在美国很多面包店在星期三和星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休息。咁其实就系为咗大家买面包嘅时候啊，一见到蓝色嘅就知道哦，啲面包咧呢包面包系星期一做嘅。好啦，咁翻翻嚟香港咯，咁究竟香港嗰啲面包上面嘅面包球唔同颜色又有冇原因嘅咧？咁又有人咧去问咯，原来香港面包制造商颜色嗰啲原因咧系冇嘅，原来都系随机嘅。因为呢，我哋香港一啲面包厂啦，佢哋制造面包嘅时候呢，就已经喺个面包扣上面呢係有呢一个日期。咁所以呢，大家下次买面包嘅时候就记得要留意住个日期，唔好买就快过期嘅面包啦。食多啲面包都係开心嘅。 上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一找自己玩游戏，吐一吐欢喜唱冬季，飞一飞的士跟你睇戏，怎么可解得开沟通的神秘，跑到低阶给那攀比，交得出多少换来自欺。 严明熙 Gigi 的 Little Magic。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大家出门口的时候记得带翻支水啦。而家我哋听听花艺师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嘅职场 KOL 入边啊，我哋继续咧揾嚟我哋花艺师安安。早晨，安安。 早晨，早晨。 今日有啲咩花先？唔靓唔收货，唔特别唔中意。 今次唔止靓啦，特别啦。其实我第一次见呢个花嘅时候，我都觉得好特别嘅。我都话系咪花嚟噶咁样？咁我就拎去研究啦，我就去 check 啦。咁呢个花咧就叫大花葱。 大花葱。 吓，花咧就 个样都几古怪。 系啦，葱咧真系咧一棵葱嗰个葱啊。咁但系我哋香港。人咧会叫紫葱咯，因为佢紫色嘅紫葱， 紫色个紫紫葱系啦。 其实咧我话 佢同我哋食嗰啲咧，即系蒸鱼胶嗰啲葱有冇关系噶？ 冇啦，冷啊！我哋唔好误导听众，我哋形容翻个样俾大家听先。咁、我觉得佢就系似选美冠军揸住嗰支权杖咧，咁大咁样嘅样嘅，其实真系。咁但系咧上面嘅就唔系皇冠，就系、是、一个 好大嘅紫色花球。 系啦，或者一个橙形咁大。 其实有少少似咧，就一支咪咁咯，即系上面有嚿嘢。 系咯，圆形嘅咪咯，咁但系嗰个就好大个咯，宝宝真系有咁大嘅，真系几大。 你呢一个咧，大概系如果足球嘅话系一号波咯。 足球一号波啊，其实咧佢系有几个 size 嘅，有大中细嘅。咁如果大嘅细最细咧，都系我手掌咁大嘅直径噶啦。 嗯。 咁其實最 手掌直徑我屋企 係如果大嘅係有，其實大嘅有二十厘米咁大。 哇！ 其實呢一種花咧，其實 成個人頭咁大。 係啊，咁我哋成日介紹啲歐洲花，其實呢個係亞洲嘅花嚟。 呢個係亞洲花唔係嘛？除咗亞洲咁多年都冇見過嘅。 係啊，其實花墟有嘅，佢原產地喜馬拉雅。咁咧？系啦，但系咁即系咧，你花咧系会见到有得卖嘅。咁、通常咧，佢都会摆喺另外一边，就摆、是、高身嘅花嗰度嘅，就一支一支独立卖嘅，就系、是、唔系非常之贵咯，但唔系平嘢咯。 嗯， 系咯、 嗯。如果同上个星期我哋介绍嗰咩百里行之星， 哇，咁差好远啊个 size。我讲 size 先啦，呢、這个咧就系手掌咁大啦，咁百里行之星咧就系得手指咁大。 但系呢个个价钱会唔会贵过佢好多？ 呢个都系贵嘅，你点样睇？ $100两支。 类似、两三支咯，就都系睇嗰间嘢想赚你几多钱咯，一百蚊两三支咁样咯。 OK，OK， 系啊，咁我哋好中意，因为佢唔系成日有嘅，通常系五六月夏天嘅时候先至有嘅。 哎呀，咁即系而家冇八月 都有 八月尾咁 样，因为而家所谓嘅花期，其实啲人可以延长到好多啲寿命，因为我哋科技发达啦，有雪柜啊，有剩咧，其实啲人嗰啲花期以前就话系五六月啦，而家其实好长嘅都。 嗯， 一定喺冬天嘅时候就会冇咯。 嗯。 系咯，咁 佢系咪净系夏天嘅地方先生活到啊？真系 都唔系，唔系一定夏天嘅地方生活到。但我哋如果你话喺香港嘅话，即系买花咧，就通常系入货嘅时候都系夏天嘅时间，冬天就好少见噶。 点解冬天 唔入咧？因为有其他花多咯。 吓、 啊，系啊，冬天有其他，冬天通常都要深色啲。 但如果我真系冬天我真系好、這個。 你 唔 系攞货，你要逢亲特别嘅花，唔系喺平时人哋大时大节通常用嘅花，你都要特别去花墟度问佢有冇。或者佢会揾到俾你，都唔出奇。 O K， 吓，因为而家你知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又另外有得即系落 order 咁样啦， 咁啊 贵啲啦。 其实呢个花咧好奇怪，系 唔知有冇得涂嘅。 香港见唔到，我唔可能有你 check 下咯。但系因为呢啲花其实系喺公园度多嘅。即系 香港嘅公园， 唔系香港， 我吓死。 香港比较少，香港唔会种呢啲花嘅。香港其实都有香港嘅花， 杨枝经啊。 而家唔系，而家你发觉喺街边见到花系橙色细细个。第我再讲，喺、街边见到花， 可以整个系列咧，系街边花系列。 OK 啊。我而家好知道，因为我成日留意街边啲花，公园香港。 政府应该揾你做下顾问啦。 咁唔得，我唔做呢啲啊。唔系呢个花，讲真啊，真系系大围嘢嚟噶，即系唔系，即系通常系成个公园。沙田冇，即系意思系成个公园都会有嘅，系一个好大嘅。点讲咧？种喺地下，可能粉色一个园林嘅一样嘢系。 咁、但 office 啊。挤唔挤到啊？呢、這个 挤到系啦， 成个人头咁大，呢、這个都挤到。 系，但系香港买咧得你半个头咁大，或者你四分一个头咁大。 O K， 你个头咁大， 即系香港就搵唔到人头咁大嘅花嘅呢、這个。 但系喺外地嘅公园咧，系真系搵到你嘅人头咁大嘅。 系啊， 咁因为 又系咁样，好似呢张相咁样。嗱，我哋而家呢张相咧系一个花园啦，然后咧就有一个大概三岁嘅细路仔咧就企咗喺度，就望住呢个花嘅。 系，嗰、那个花就去咁高。 那个花咧。最矮嗰朵花都有呢个细路仔咁高啊！ 个头 其他嗰啲咧就甚至乎高佢一 至到兩個頭添。咁嗰啲花個花球當然啦，又好似呢個細路仔個頭咁大啦。 咁所以佢個花語係咩？就係、是、聰明可愛。 嚇、 啊！係啊，佢個頭最高可以到 1.2 米，比好多小朋友咧。 聰明可愛。 係佢花語係叫聰明可愛。 啊！邊個定嘅咧？初語。 我都唔知道，其實我唔知邊個定。 我懷疑啦。我怎睇呢張相嘅時候，個花語點嚟咧？因為覺得佢好似一個細路仔。 嗯。 覺得嗰次細路仔覺得佢好似好聰明咁樣。啊、所以呢张相都好好，因为搵咗个细路仔喺度，我更加怀疑佢系亚洲花啊嘛，系嘛？ 系 亚洲有啲嘅地方咧，可能朝头早嘅时候大雾，离远有啲人见到呢一个大葱头，啊唔系大葱头，大葱花， 大花葱啊，错晒。 见到呢个大花葱嘅时候咧，就觉得咦，做咩有班细路仔喺呢度嘅咧？望下望啊，原来唔系，原来咧就系大花葱嚟嘅。于是乎就觉得用佢哋去到比喻小朋友聪明机智。 冇错， 系嘛，咁就最好啦、 啊。其实我想话俾你听，佢特别之处系个质感啊。佢冇呢张相你睇唔到，我会俾张大啲嘅你似啲。 嗯， 咁佢嗰个张佢个花咧个面咧，其实系毛神神，其实有好多细嘅花， 好似毛公仔咁样啊。 系、那个感觉系嘅，咁佢上面好多细花系扇形、嗯，一个个细花铺成佢一个，即系整成一个大毛球咁样咯、嗯，即系成个篮球咁样。 你、嗯、都几靓，照你咁讲。 其实好靓，嗰张相唔靓，因为解像度比较低。 喂，佢摆得几耐噶？两个星期又系。 犀利，都好耐嘅，都应该摆到起码两个礼拜，系冇错， 两 个礼拜。 O、okay, K，、嗯、如果落埋营养液就应该去到三个星期。 可以嘅，可以摆到二十日。 其实我成日都喺度问你落营养液啦，落营养液系一件好事定系唔好事嚟嘅？ 好事嘅，冇乜所谓嘅，因为都系清洁下，即系保鲜嘅啫。其实唔系话特别差嘅、哦。 即系唔会话对个花唔好，对个水唔好，对个地球唔好。 对地球唔好就应该唔会嘅。我哋即系环保啲，用完啲嘢，你加唔加个营养力落去嘅时候，你啲水都系污糟噶啦。其实、哦、又唔会特别污染 嘅地球。加 营养 液会干净咗噶。 可能啲水會乾淨啲嘅，係冇咁易會有散啊臭味就唔會有啊。 蚊 嚇蚊我唔知喎，蚊應該唔關事。你有水就有蚊嘅咯，應該用營養液，呢個唔係殺蚊液，應該都會有。 要防蚊啊！ 又上線我， 唔好咁講，你知識嘅寶庫嚟噶嘛，梗係問下你啦。 係啊，咁喂，係仲荷蘭都有嘅，原產係亞洲中部，但係其實荷蘭都有好多。你知荷蘭咩花都會攞佢自己試種。 係啊，荷蘭真係好犀利嘅。我諗我哋即係促進旅遊業啦。可以諗下，即係例如咩咧？喺個維多利亞港， 係啊， 哇！不過維多利亞港太苦，不過唔緊要，而家窄咗好多噶啦。即係佢可以喺個中間嗰度咧，就整嗰啲大啲嘅，全部都係花咁洗過咁樣。 係啊，其實好靚嘅，不過我諗香港唔係咁重視花藝咯，咁、所以比較少啲啦。有一個維園嘅花展已經很好好啦， 係嘛？ 係啦，喂，呢個花可以擺一兩支啦、即係比較高身嘅花樽啦，擺喺 office，其實可以擺 conference room 即係會議室啦，就靚擺中間。 如果唔剪就 剪短 一支咁樣棟喺， 因為佢頭太大咧、 啊， 你唔會剪到咁短啊嘛。 要買嗰啲咧好長、好撩、好瘦嗰啲花樽，就一支咁插落去， 高低啦兩支啦，係咯。 好似個問題啦。我喺花墟買嘅時候咧，我點樣拎翻屋企啊？咁鬼長， 都唔係好長嘅，我哋好長都拎到啦。嗰陣時銀樓嗰啲人咁高都拎到啦，冇問題嘅。 冇問題㗎係嘛？ 係啦，包翻窄少少咯。 其實佢有啲似咧，喺嗰啲， 其實珍寶珠放大版啦，咁講乜得㗎？波板糖啦， 我想話似嗰啲耳滑添，有個毛毛球嗰啲嗰只耳滑。 係、哦、啊，都係㗎，其實質感好靚㗎，呢、這個紫色好可愛㗎、 這個，好， 但唔可以剪短佢啦，因為咁矮。 有冇香味？ 冇噶你啊！有葱味，真系 呢个真系有葱味、啊， 真系有葱味，系啊！ 我哋食嗰啲葱，食鲩鱼嗰啲葱， 系啊，少少即系叫腥腥地嘅，唔系腥腥地，葱味唔都系腥嘅咩？ 葱咧， 葱其实系腥 嘅香味嚟， 葱 腥嗱，你捞埋啲鱼一齐闻嘅时候，你闻到嗰啲鱼嘅腥味嚟嘅， 系唔系？其实葱 唔系啫， 葱系有葱腥味，鱼系有鱼腥味， 葱系有葱嘅涩味。 即係類似啦，嗰陣味，即係其實草係有草青味噶嘛，其實即係佢係屬於唔係花香味，係草青味咯。咁、你可以視之為係青咯，腥咯。 我覺得咁講，咁樣形容，擺咗 office 咧，有大自然嘅味道。 系噶，系啊，啱啊，冇错。咁、你譬如你摆嗰啲泰国嗰啲花啊，嗰啲咧都系有泰式嗰啲味啦， 萨瓦迪卡 系啦，嗰啲茴香味啦。咁、所以呢个 OK 嘅，唔系太大阵味嘅 OK， 冇问题嘅。系、大家可以试下。 咁大家试下啦，呢、這个叫做大花葱。 阿朱哥啱啦，好嘢。 梗系啦，望住啲料讲噶嘛。唔该晒，安啦，拜拜。 拜拜。 快感觉离难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当我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会，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各位听众，朝早7:08啦，咁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哋啊！出边咧27度嘅气温，酷热天气警告啊生效紧嘅。直播室入边咧，咁由6点开始啦，都有小白白原来喺度，同埋 Vicky 都喺度嘅。早晨，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朝头早继续咧都有 Didi。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 Didi。 早晨，咁啊先同我哋望一望咧，就系出边嘅交通情况。今朝天气似乎都系唔错，因为 系啊，好好啊。 Vicky 头先先啱喺度讲就话，朝头早见到阳光都好靓， 系啊，天空都好靓啊，今日 系啦。 除咗阳光之外，我都听到阿 Vicky 讲云啊。 系啊，我今朝翻嚟嘅时候咧，路路畅通啦。今日真系特别畅通，唔知点解， 系嘛， 冇乜车。咁跟住咧就可以多咗时间咧，可以睄下个天啦。系啦，哇，个天好靓啊！今日我翻嚟嘅时候有啲粉粉红红。 哇，靓喎，系咯 ，Vicky 睇云啊，变咗 V 云 V 云 V 云云啊， 咁搞笑啊！ 唔系， 咁都讲得几好啊，唔错。 讲翻交通啊，讲翻交通。 好啊，咁我都配合花 Vicky 讲咧，真系嘅，暂时路路畅通噶咁只系咧嗰个樽颈位啦，九龙区嘅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啦，近住骏发花园个位咧车多少少啫，而家咁多条隧道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提一提大家啲爆水管啊，修路需要封路啦。喺葵涌嘅葵德街，由于有爆水管啦，葵德街去翻葵和街方向，近住葵顺街熟食市场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嘅。咁另外啦，何文田嘅常盛街有水管急修啦，常盛街去翻天光道方向。近住常康街嘅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就是咁啦。 咁所以都系算系正常噶吓， 暂时 暂时啦。咁亦都希望即系都系嗰句啦，大家小心驾驶。小心驶得万年车， 你朝朝都系咁讲，我就朝朝都讲，同前车保持适当嘅距离。 系啊，即系呢啲温馨提示咧，我哋都不厌其烦，希望听众都唔好介意啊，因为我哋成日都见到啲交通意外咧，都系因为大家真系一时大意，往往就系因为一时唔小心咧，所以就会引起呢啲嘅问题出现咯。 系啊，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千祈唔好留恋嚟啊，真系要小心驾驶咯。我都成日都讲啦，你揸住个车咧，其实系好紧要嘅，即系路面嘅情况你要清清楚楚。 系啊，其实我见到外国好多嘅。不同地方香港都有的，咁佢哋会将嗰啲发生过交通意外嘅车咧，就放喺一啲特别嘅地方，例如有啲放喺公路，有啲咧就放喺可能路边咁样，即系等好似做展示咁样，跟住就提大家咧就一定要驾驶嘅时间要安全咁。咁我见过有啲车其实都撞得相当之难，咁你 好恐怖添啊，撞到 系啊！你问我有冇个警惕性咧，我肯定有，因为我每逢咧即系发觉哇条路好似开始。即系司机有阵时咧，会有啲感应嘅，啲感应就话条路啲司机好似即系执周围嗰啲，好似大家好似好燥咁样嘅咁样。你揸车揸得耐会有啲感应啊，咩事？大家好似好燥，好似好赶咁样，大家都好似俾油俾得好行啊。去到呢啲位咧，我都不竟然谂翻起嗰啲即系已经 嗰啲画面啊， 撞坏咗嘅车啊。我就寧願收一收油先，即係我盡量咧都係避開呢啲咁衝鋒陷陣嘅一堆車咁樣，咁令到自己喺即係覺得舒服啦呢個位啦，咁先至再即係安心翻咯。 頭先你講到咧，就係因為咧可能咧啲車咧啱啱可能佢塞咗一段時間啊，所以一過咗個塞車位咧，哇前面咧就開得好快，咁重大件事。 跟住所以有陣時個位咪就係啲料知啦，呢度咧就啱啱塞完，即係可能交通意外撞完啦，或者爆水管啊，或者唔好講交通爆水管撞完啦，爆水管完咗，然後去到前面嗰段路咧，因為大家咁咪追翻時間， 系啊系啊， 一追翻嘅時間就俾行油啊！咁你可能突然間路面嘅嘢你唔知噶嘛，可能突然間收一收後邊嗰啲又係咁樣又追撞，所以呢啲位啊，大家即係各位司機大哥都係要記住。咁啊，安全車速咧先係最快去到目的地嘅。 係啊，不過我記得琴日比較特別啲咧，都想講下咧，新界咧，琴日6:30開始，朝頭早架壞車壞到點半鐘咧，都仲未走啊！ 壞咗幾點啊？ 我就係翻轉頭做完嘢，琴日錄完，仲要錄咗一個訪問啦。訪問完翻到去咧，都仲見到架車喺度。 係咪啊？你訪問完係幾點鐘啊？ 翻到去啊，十 1:17-12:00左右， 咁 又 未啊？點半鐘啊，都未仲未搞掂。我唔知後屘幾點鐘搞掂。哇！嗰、那個壞嘅重型車咧，都影響到琴日屯門公路啦，出翻去荃灣啊嘛，一路龍尾都塞翻去元朗公路啊、嗯。所以一架壞嘅重型車咧，都影響到路面咧，好犀利。係啊，咁所以好彩有聽我哋嗰啲嘅朋友，咪識得兜路行，係 啦， 唔使咁擠塞咯。 係啦， 咁所以大家都要留意啊。今日講講特別嘢啊。 好。 咁啊嚇，將軍澳嘅居民咧，真係要留意啊。將軍澳居民啦，由星期一開始咧，有幾條城巴嘅路線咧係減班同埋調整班次。 嗯、 非繁忙时间咧，哇个时间都几长啊，系减到咧30-35分钟一班啊！ 哇， 系啊，咁所以大家真系 一个钟得两班， 系啊，非咁啊，佢非繁忙时间咧就系去到35分钟一班咯，咁即系如果繁忙时间都系得30分钟一班咋。咁啊，有啲就 差好少啫。 某啲，唔係，即係我意思啊。我講六條巴士線啊嘛，有啲嘅非有啲非繁忙時間咧，就去到30分鐘一班，有啲就35分鐘一班。但係繁忙時間就唔會嘅，都係3個字一班。 OK， 好， 3個字一班。 冇錯，繁忙時間嚇。咁我同大家講下邊六條嘅巴士線啦。咁就係喺就影響將軍澳啦，就調景嶺站去翻小西灣村嘅，佢就係繁忙就15啦，非繁忙去到35分鐘一班。792M for Mother 就係將軍澳站去到西貢。15-25分鐘一班，795X 清水灣半島去蘇屋村嘅20-30分鐘一班，796P 日出康城去尖沙咀東嘅20-30分鐘，796X 將軍澳工業村去到尖沙咀東12-35分鐘，798啦調景嶺站去火炭嘅進陽村10-35分鐘一班嘅，咁呢六條巴士線，咁大家記住啦，非繁忙時間真係預翻多少少時間啦。你走咗依架車嘅話咧，你知啦，好似有時咧，我啲朋友哇好敏嘅，剩翻3-4分鐘先衝落去趕。 係啦，咁你 miss 咗架車， 哇，咁你就真係有排 有半個鐘咁樣。 係啊，你真係你最驚係咩啊？等車仲耐過搭車。 係啊， 咁你就真係條氣唔順啦。 所以寧願真係早少少出門口，早啲到站，其實係仲好 啊。咁可能佢哋都係調整過，覺得啊唔需要咁密啦班次，咁、啊、所以咧就 唔係咁多人搭啦，可能即係因為直啲講就係、是。 係啦，所以繁忙時間咧，佢都係有啲係維持15分鐘啦，頭先講咗，有啲維持12分鐘同埋10分鐘一班嘅。咁、但係非繁忙咧就比較個時間耐啲啦，最多嗰個係成35分鐘一班啦，同埋25-30分鐘一班咁樣咯。咁、大家唔同嘅班次，大家留意唔同嘅巴士。 其實睇到有少少現象喎，原來將軍澳嘅朋友咧，佢哋去呢啲地方，譬如去尖東火炭啊，呢啲咧，蘇屋村即係深水埗嗰邊， 係長沙灣嗰度， 係啦，長沙灣蘇屋村嗰邊咧，其實佢哋係咪唔係咁常去，定還是佢哋都已經轉乘咗？ 應該係計過嘅，應該係計過唔係咁常去，所以佢哋咧巴士公司先減班嘅。如果常去嘅話，我諗相信好似我成日都會講啦，咪增加班次嘅。咁佢哋都係即係睇數據咯，我覺得。 係咯。如果俾我選擇嘅話，有巴士我都會選擇巴士嘅，因為如果你去將軍澳去頭先提及過嘅幾個地方，如果係 都好長途， 係坐鐵路嘅話，其實你要轉。 是啊，因为你苏屋村系咧，苏村你哋 转两次添， 系啦，港铁你唔到，喺长沙环站咧，你仲要再转啲，行就大约行系2-3個字啊，因为我有亲戚朋友住喺苏村嘛，咁都要行2-0字咯。咁但系如果你唔系即系如果你系系咯，相信你搭巴士直达添，喺楼下落嘅就呢架车，咁所以方便好多咯。 系啊， 咁所以大家要把握啦，因为时间真系好紧要啦。啊，等你知啊，等得耐嘅话咧，燥燥地就唔系咁好啦，就千祈唔好上到去咧，就同个司机讲，点解你架车咁耐？其实咧就唔关司机事嘅，因为公司嘅架构咧系咁样调整啊，啱唔啱啊，小白？ 系啊，咁所以有阵时呢啲即系冇办法啦吓，咁大家就按照住呢一个即系公司新嘅方向啦， 有加有减， 有加有减嘅，咁我哋都见到佢有啲其实都加翻嘅，咁令到嗰个班次咧会更加频密啊，服务到更加多即系啱对位嘅一啲嘅广大市民，好紧要啊吓。 冇错，可能佢依个班次去减啫，可能佢即系796P 减啊，应该附近有啲嘢系搭日出康城去尖沙咀嘅，咁嗰啲就会加翻少少班次去补充翻咁样咯。 系咯，咁有加有减嘅。好啦， 冇错， 唔该晒 Didi。 OK， 唔该晒。咁天气方面咧，要问一问 Vicky， 而家仲见唔见到咁靓橙红色嘅天空啦？应该唔得嚟，而家光晒啦，系嘛？ 冇咗啦， 梗系啦，7:00幾啦。 系啊，已经几个钟头后啦，冇咗啦。不过今日阳光普照，同埋个天空。好似好蓝，冇乜云咁样，好清喎。今日嘅空气都， 哦，咁都唔错。但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紧，你觉唔觉得出边都非常热啊？ 系啦，其实我而家呢度咧，反而有风，我啲唔系我啲树，广播到啲树咧都喐紧。 吓，咦，咁都唔错。 系啊，其实凉爽。其实我今朝揸车翻嚟嘅时候咧，落车嘅时候发觉，咦？好似凉凉地，有少少秋意添咯。 嗯，系啊，秋意等紧你啊，系啊。 诶，你唔识嘅呢啲歌，你唔识噶啦。 唔系我听过。 哦，你听过啊？竟然好嘢、啊。 多得我爹哋妈咪成日都听歌系嘛？ 啊，系啦。咁跟住咧，出边嘅天气仲有咩要注意啊？ 嗱，今日真系咧冇乜云嘅，同埋阳光普照啦，凉凉地。反而我又觉得提翻大家咧，就真系带翻件薄薄嘅褛、 嗯。 因为我咧比较虚嘅个人，身体比较虚、 嗯， 我真系会觉得着翻件薄薄地嘅外套咧系会好啲，唔好蚀亲啊嘛。有阵时始终可能你好热暖啊，然之后又吹咗阵风咧，好容易就蚀亲啦。 系咁啊，啱嘅。咁啊，系香港嗰个冷气咧，同埋有阵时比较上偏冻啊，吓，即系气温搞得低少少。咁如果你话就算系啲交通工具咧，好多时啲风啊，其实都凉凉地噶，冻冻地噶。 系啊，系啊。我想问下小白啊，小白， 嗯， 而家我哋相对湿度系几多啊？ 78%。 吓？ 78%系78%啊。 78%咁 OK 喎，唔係好濕喎。嗱，咁其實本身想同大家分享咧，就係如果我哋琴日咪講完一啲啊咩濕度係其實令到我哋瞓覺會舒服啲嘅。 嗯， 今日咧就本身咧想同大家咧講下濕度嘅。咁但係咧今日濕度唔係好高喎、 啊。 70多都 OK 喎、啊。咁95度嘅時候咧，如果相對濕度係95度嘅時候咧，其實就會好容易咧見到有一樣嘢出現嘅、 啊。 就係蜘蛛，有冇聽過？ 就係咩啊？ 蜘蛛。 蜘蛛啊， 系啊，一件衫衣服嘅衣， 哦， 一条鱼个鱼， 哦，蜘蛛， 有冇听过啊？ 系冇，但你要尽快，因为唔系好够时间。 系啦、啊，其实佢昆虫，佢咧就系会喺呢个相对湿度95嘅环境之下咧，就会出现噶啦。咁系啲乜嘢？佢会有啲咩影响？留翻下次同大家讲，好冇？ 哦，好好好，咁啊，天气方面我帮大家睇埋啦吓。咁啊，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同埋干燥。市区最高嘅气温咧系大概33度，新界再高多一两度添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3，低水平嚟嘅。另外酷热天气警告，朝早嘅时间咧都已经生效咗噶啦。咁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住呢个天气嘅变化啊。咁啊，同埋出入啲冷气房咧，都千祈就唔好涉亲啦吓。咁啊，早上嘅7:19，有我哋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嘅钟医师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注册中医师啊，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系早晨，小白。 咁啊，上个星期又讲个发烧啦，今个星期咧想同阿 Terry 就讲下一个嘅症状，即系厌食症啊，即系特别可能咧而家即系嚟紧都好快脆就即系正式开学吧。咁啊，好多朋友咧，特别系学生，佢哋可能会对于譬如啊，有功课压力大，咁开始咧亦都会慢慢咧就会觉得咧就啊，会唔会嗰个嘅叫做食方面咧就会冇咁理想咧？咁因为压力大嘛，喺工作嘅朋友都系一样嘅，佢哋可能会面对住呢啲压力，令到自己冇乜胃口。其实冇胃口喺中医角度嚟讲，系咪已经等于厌食症嘅咧？ 嗱，其实我睇下厌食症系啲乜嘢啦。咁啊，我自己印象中咧，就细个听厌食症就系嗰啲 model 啊，即系嗰啲模特儿咧，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啦，咁要保持个苗条身材，于是佢哋就唔食啦。于是唔食到最后咧，就系骨瘦如柴咧，佢哋望落块镜度都觉得自己好肥，要继续瘦落去啊嘛。 嗯， 咁啊就唔好食啦咁样。咁所以喺呢个角度嚟睇咧，那个厌食症咧，佢除咗食唔落嘢之外咧，其实佢都会有一个好大嘅情绪嘅问题啊。 嗯、 即是对自己很不满意、啊。咁、 嗯、 呢一个都是一个即是精神科的问题嚟啦。咁而喺中医的角度呢，其实是同任何精神科的问题，即是包括一些比较轻微一点的可能是失眠啦、 嗯、 或者严重一点去到一些即是思觉失调啊或者等等，即是都是多一点的问题啦。咁、 嗯、 喺中医角度来讲呢，都是离不开呢叫肾虚的。即是说我们呢去有一个即是情绪的问题去爆发了呢，我们身体来讲呢，简单嚟讲咧，就系已经冇晒 energy 啦，用尽晒啦，僵 out 咗啦，即系消耗晒啦。咁、而咧，我哋讲翻个厌食症啦。咁除咗头先讲，喂，即系消耗晒，好唔掂啦，情绪好有影响啦。咁其实头先阿小白你都讲咗，喂，开学，喂，可能读书，香港人压力好大啦， 系咪？系啊， 亚洲地区都压力比较大啦。咁、或者系工作上面压力大啦，咁都系嘅，令我哋咧就消耗晒啦，即系冇晒能量咧，即系最后防线都冇咧，我哋就会好崩溃啊，系啦，崩溃，系啦。咁呢个情况都系肾虚啦，因为肾咧系我哋嗰个嘅身体里面嘅库房啦。咁啊，如果咧连佢嘅即系储存嘅能量都用晒嘅话，我哋就即系崩溃晒，咁咧就会有一个情绪嘅问题。咁而厌食症就特别同阿脾虚再有关系嘅，因为咧我哋食嘢咧就同脾胃有关。系啦，咁我哋咧食嘢啦，咁经过个胃去消化啦，咁我哋就会经过胃消化咗之后咧，将啲好嘅嘢我哋咧就通过脾咧就将佢运去其他地方嘅。 咁而咧嗰、那個如果食唔落嘢，即係代表咧個胃咧都係虛弱嘅，佢功能好差嘅，咁所以食唔落嘢啦。咁所以有時候我哋都會未止厭食啦，可能呢排好緊張，都唔好想食啊咁樣。咁呢個時候咧都會係同脾胃虛弱有關。咁、所以中醫嗰個治療方向咧，我哋先處理一下個脾胃啦，然後咧再補埋個腎啦，咁樣呢、這個大方向。 如果係因為譬如天氣太悶熱，搞到我冇胃口，咁嗰個又算唔算係厭食症嘅其中一種嚟㗎？ 哦，那個唔係，因為咧，我哋天氣熱嘅時候咧，的確胃口會差啲嘅。所以留意東南亞咧特別熱嘅地方咧，佢哋啲食物都會比較辣啲嘅， 係啊係啊係啊， 開胃嘅。咁樣呢個係因為天熱嘅時間咧，我哋留意啦，天熱嗰、那個我哋一定係比咧天冷咧嗰、那個胃口冇咁好嘅喎、我哋天冷嘅時候咧，我哋冬天會打邊爐啊，比較。相對大吃大喝啲啦，咁因為呢個時候咧，嗰個能量咧集中喺中間啊，即係我哋嗰個脾胃嗰個能量會多啲。冬天嘅時間，所以消化力就強啦。夏天係比較少啲嘅，所以太悶熱嘅話咧，的確咧嗰個消化力弱啊，唔係咁想食喎。這個比較係一個同呢個大自然關係大啲。 哦，咁如果喺中醫角度嚟講啦，我又想即係對於呢一個厭食症嘅問題咧，慢慢得以即係舒緩嘅時候，其實我有啲咩可以做咧？ 哦 ，OK， 首先佢醒覺，佢真係病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都係嘅喺醫學角度嚟講，或者啲病人嚟到都係診所啦，或者有親友陪同啦。如果佢唔覺得自己有問題咧，其實冇人幫到佢嘅、所以佢知道自己需要去處理呢一樣嘢啦。有嘢問題要處理啦，咁樣。我哋一齊 find out 嗰個問題，一齊揾呢個問題係點樣處理啦。譬如話頭先講，我厭食症係因為哇，我真係讀書壓力好大啦。咁我哋要處理即係嗰個。我哋點樣應付嗰個壓力啦？咁如果譬如哇，我對自己原來係好唔滿意嘅，我外表好差嘅，哇點睇都係唔滿意自己嘅，咁我哋咧就要學習即係點，即係對屋企人去幫下手啦，朋友幫手咧，去令到自己去接受自己，即係冇人係完美嘅，係嘛？你同我都唔係，但係 係啊係啊係啊， 接受自己啦，係咪先？ 係啦。咁如果你話係即係要補嘅話咧，有冇邊一類型嘅食物其實都幾建議？甚至乎如果你話譬如針灸或者其他譬如天灸咁，又會唔會其實係幫到手嘅咧？ 咁頭先講過，喂，我哋咧即係身體嚟講有一個情緒嘅問題咧，就係、因為我哋個庫房唔掂啦，即係連個腎都虛弱啦，係啦，咁所以我哋要咧即係執翻啲錢入個庫房嘅時間咧，我哋通過咧就要脾胃嘅，因為脾胃咧即係我哋食嘢啦，嗱呼吸大家都有啦，咁我哋咧就要食嘢咯，食嘢落去嘅時間咧就要個脾胃要吸收到嘅，咁所以咧喂，既然係咁咧，我哋食嘢就要盡量咧食啲。新鮮同有益嘅嘢，係啦，因為新鮮有益嘅嘢咧，我哋消化咗相對容易消化。例如，譬如我食真係食牛肉，咁好過咧，我走去食牛丸或者牛肉嘅製品、牛肉乾啊咁嗰啲嘢。因為呢一啲咧，又加咗好多人工添加劑啦，咁我哋身體食落去就加上咗個脾胃負擔啦。係啦，咁所以我哋盡量咧就食啲天然嘅嘢、新鮮嘅嘢，咁身體就容易處理同吸收咧，就慢慢咧養翻咧嗰個脾胃啦，同埋個腎啦。咁同埋最好咧就一定要曬太陽嘅，因為咧好多時咧我都有啲病患咧，譬如佢翻夜班咧，慣咗唔見陽光咧，個人真係會即係久而久之咧就會差咗嘅。咁我哋而家見曬多啲太陽嘅話咧，第一我哋曬太陽有日夜嘅分別啦，咁個身體就會識得正常咁去瞓覺啦、起身啦。咁而另外我哋有陽光，接觸陽光嘅時候又會覺得個人開心啲啦，即係睇嘢都即係樂觀啲。 係啊，會㗎。会的，咁你头先两个嘅叫做方向咧，我觉得都我好认同。第一个咧就系食嘢要食得新鲜，第二就可能要接触翻多啲阳光咧，咁先至得嘅。因为食嘢食新鲜，其实对你身体负担咧亦都少咗，唔使咁多添加剂啊，消耗你啲能量就系对付添加剂都系好事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话针灸咁或者系其他嘅医疗方法，其实有冇帮助到呢一个厌食症嘅咧？ 當然有啦，嗱，譬如咧，我哋喺針灸嗰度會做啲乜嘢咧？我哋會好多時咧，我哋有呢一個情緒嘅問題啊，或者頭先講厭食症去到呢一個比較極端啲嘅情況咧，我哋一定係會個人比較緊張嘅，所以其實咧，基本上我一去中醫我哋講望聞問切啦，即係切嗰樣嘢就即係代表去觸碰啦，即係點除咗去把脈之外咧，仲可以感受到咧。病人嗰個皮膚嘅張力啊，嗰樣嘢，佢哋一定咧係非常之緊嘅，好緊嘅時候令到啲氣血行得好唔通暢。咁而針灸力都可以咧令到啲氣血行得通暢一啲啦。即係等於我哋咧有時喂瞓覺好緊張，瞓唔到失眠喎，越緊張越瞓得唔到，係咪啊？咁但係咧，我哋譬如 我之前我哋都傾過啦，啊，按摩下頭皮啦，令到啲氣血通咗咧，誒，個人輕鬆啲，又瞓到喎。咁其實呢一樣嘢咧，呢個原則咧，亦都可以喺呢一度應用嘅，就係咧，誒，啲病人好緊張，哇，通常你摸落去，即係打落嘅時候都會感覺到皮膚咧好緊啊，好崩緊，啲肌肉好崩緊啊。咁我哋咧可以通過個針灸啦，幫佢哋放鬆啦。咁另外咧，頭先講過，我哋咧都係補脾胃啊、補腎為主嘅。其實喺針灸、食藥或者日常生活咧，我哋都離唔開呢一個嘅原則。所以針灸亦都可以咧去補腎啦，亦都可以去補脾胃嘅。例如咧，好常用嗰啲足三里嘅穴位啊，足三里啊、內關啊呢一啲，咁或者咧，我哋都可以有一啲另外心情放鬆嘅穴位啊，喺一啲心經啊、心包經去攞穴位啊，咁等等。咁呢一啲咧都可以係針灸可以處理啦。咁其實藥方面咧都可以有嘅，譬如話咧，我哋好簡單一啲令我哋身體調整下嗰、那個情緒嘅。令我哋瞓得好嘅，咁呢啲咧都要有呢、這、一個桂枝湯啊，即係簡單啲嚟講啦，理中湯啊，健下脾胃啊，即係呢一啲藥物啦。咁當然我哋梗係要醫師開啦，純粹我都係舉下嘅例子嘅啫。 明白明白。咁我知道其實如果因為牽涉到啲情緒嘅，咁有好多坊間嘅叫做減壓嘅方法，例如香薰咁。咁中醫角度有冇用香薰去到做呢一類型嘅治療噶？ 哦，其實咧香薰嚟講咧，中醫嚟講我哋都有嘅。我哋中國人咧做嗰啲咧，有冇聽過檀整嘅檀香啊？ 有聽過，係啦，真係我自己都覺得幾香添。 係啦，冇錯啦，我哋中國人當然有啦。嗱，譬如你話真係咧，古人嚟講咧會點艾啦，即、啊、係、就是、一啲即係消毒啊咁樣啦。啊咁其實係的確係有嘅，即係只不過我哋而家香薰咧，主要都係用西方嘅藥材多啲啦，西方嘅植物啦咁、我哋咧就有，其實中國人都會有嘅。咁你檀香啊呢啲香薰嘅嘢咧，即佢用翻我哋中國人，我哋會用噶啦，咁樣係有用嘅，因為咧佢沉香檀香呢啲咧，佢係比較沉落底嘅，令我哋會平靜嘅。咁、當然佢仲有驅蟲啊嗰啲作用啦。咁艾都係嘅喎，艾咧其實好特別嘅，佢有一個温通嘅作用啦，即係食落去有止血啊、温通嘅作用啦。咁另外咧，佢喺我哋真係如果點燃喺即係屋企裏面咧，都係有消毒嘅作用噶。 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即係如果喺厭食症上邊，會唔會中醫嘅方法都可以幫得到你咧？咁Terry 有好多嘅即係提供俾我哋啦。今日朝頭早傾住咁多先，唔該曬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地政总署近日向观塘一堂工厦嘅商户采取执管行动。发展局表示，工厦本应用作工业运作，大厦消防设备及走火设施不预期用于应对一般商业活动，当违契用途引嚟公众进出食肆及商店嘅单位，如果发生火警，将十分危险。发展局话，早年落成的工厦设计上只作工业用途，防火设备未必顾及非工业活动带来的人流。如果老旧工厦业主一致同意，可以申请重建或改装整堂工厦，受惠于放宽地积比等措施，以彻底改变用途并且更新工厦装置。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今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英国外交部表示，祁湛明在北京期间将分别同王毅及国家副主席韩正会晤，将会讨论香港、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以及网络安全、俄乌冲突、南海争议等议题。祁湛明在访华前表示，从气候变化到防疫，从经济局势不稳定到核扩散等重大全球问题，不能够在中国未参与的情况下获得解决，而考虑到中国的复原、历史和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中国不能被忽视，但这样亦都意味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责任，中国需要履行对国际的承诺和责任义务。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结束在北京的行程，晚上乘搭高铁转到上海。雷蒙多在高铁列车上向传媒表示，越来越多美国企业向他反映中国已经变得不适宜投资，因为在中国做生意的风险太高。 雷蒙多说美国企业面对的挑战包括没有任何解释的巨额罚款、修订后的反间谍法定义含糊不清，以及对企业的突击搜查，形容这些全新程度的挑战都需要正视。他又说这些挑战造成的不确定性及不可预测性，令到企业希望到其他国家寻找机会。另外，雷蒙多说在同中方官员会晤时，已经提出有关波音、英特尔和美光科技等商业议题。他已经要求中方披露更多有关对美国科技公司实施限制的信息，指这些限制似乎是任意并且难以预测，但是中方未作出任何承诺。俄罗斯西部城市普斯科夫的机场遭到无人机袭击，据报四架运输机受损。普斯科夫州州长韦杰尔尼科夫在社交平台表示，国防部正在击退对普斯科夫机场的无人机袭击，他又指初步消息无人伤亡，现正了解破坏情况。俄罗斯传媒引述紧急情况部门报道，四架俄军主力飞机伊尔七十六型运输机在事件中受损，其中两架发生大火。报道又指机场冒起浓烟，而当地居民 在事发的时候听到爆炸声和枪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延长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喺理工大学湾位对出，其余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和斜村。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封路情况，在观塘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慢线是仍然封闭，而至于中线就已经解封。另外，在葵涌的葵德街受到爆水管影响，葵德街去葵和街方向近住葵顺街熟食市场的全线是需要暂时封闭，车辆是可以经由葵德街又转入去葵顺街。另外，在何文田的常胜街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常胜街去天光道方向近住常康街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不想有糖果味和五颜六色包装的烟仔引你的仔女去试，想有些方便又有效的戒烟方法帮家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在9月30号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 二台话你知， 老板，你叫我入嚟有紧要事啊？ 伸只手指出嚟。 吓、啊，手指？ 叫你伸就伸啦。 系。 然后指住我讲，老板喺度 ，OK。 系，老板喺度 ，OK。 大声啲，坚定啲。 系，老板喺度 ，OK。 好，够大声啦，嗱。而家教你一样嘢，叫做指差呼清。有研究指出，好多工伤意外都系由人为失误而引起嘅。用指差呼清系可以提高安全意识，同埋减少人为失误。 紫差呼称是透过我们双眼和大脑意识，再配合身体动作、口重和听觉，以提高精神状态和注意力的行为。紫差是指向目标事物，呼称是坚定读出正确而精简的口号。以后做任何关键程序或者步骤嗰阵，都要记得要好似头先咁啊，大大声讲出嚟，并加以确认啊！ 哦，我明啦，用紫差呼称可以减少因人为失误而导致嘅意外啊！咁我依家可唔可以试下？ 可以，但系你点解要指住我？ 老板未拉裤链唔 OK。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磨利。 二台话你知， 村民踢13 action。 哇，有人投江啊 ！cut， 屈原喺你面前自尽，演得惊啲。 哇，有人投江啊！ 想知屈原在官场的一生，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中华基督教会铭言书院的广播剧《路漫漫其修远兮》，屈原。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O、小白、 嘉明、 Dicky， 神光第一线。 第一 线，嘉明7:39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咧已经现正生效啦。早晨，嘉明。 早晨啊，欧。 早晨，嘉明。 早晨，小白。早晨 ，Vicky。 早晨，嘉明。 早晨，各位嘅晨光听众。早晨啊，各位准备要翻学嘅学生们。哇，望望已经嚟到暑假嘅尾巴，要点样捉住佢好呢？ 点样捉住佢就系希望个风唔好咁快打嚟啦。 系。 又或者希望个风打耐啲啦。咁可能你个暑假嘅尾巴可以伸延一啲啊，吓系嘛？ 嗱，好多人咧就喺度估啦，究竟呢一个风嘅风向系点样样咧？究竟今个星期五9月1日系咪可以正常开学咧？咁啊，而家唔知啦，睇下天文台最新嘅预测系点样样啦。咁但系都希望大家咧，趁住暑假最后一个星期咧，都可以揾翻少少嘅谂法，点样样可以咧一玩尽呢一个暑假最后嘅呢三日。咁、二咧就系、是、都收拾少少心情啦，都要准备好要翻学嘅一个时间啦。咁我都问过几个嘅唔同嘅专家咧，阵间都会有我哋同阿 Roy Sir 嘅访问嘅，都会有讲话，其实咧小朋友，尤其是系小学生或者系甚至乎中学生啦，当佢去到暑假嘅尾巴嘅时候，有啲乜嘢嘢嘅准备功课系需要做嘅咧？除咗系玩创佢之外，然后大家都会想着意咧喺嗰个生理时钟嘅调整啊。因为始终咧，大家喺放暑假期间咧冇包袱啦，又唔使早起身啦，闹钟都可能唔需要再教嘅时候咧，咁喺调整嘅过程就系首先睇下究竟点样样可以令到个小朋友可以变翻早睡早起嘅小朋友咧，咁样样。咁阵间会有专家嘅 tips 啦。不过咧，我就教大家点样样去玩尽呢几日先。 好啊，好啊。 我知道咧都有唔少嘅朋友咧，尤其是有啲年票党咧，都会趁住呢几日咧就系入园啦，或者去下啲唔同嘅你自己本身有得入去无限次嘅地方啦，咁样样，咁都见得到朋友咧都会选择一啲真系平时会翻工翻学嘅时间就会用尽呢一啲嘅 quota 嘅，譬如话如果你真系年票党嘅话，咁我今日都系其中会去。 我讲年票党啦，其实你哋都贡献过两大乐园好多嘅，咁而香港市民或者香港政府都有持份者嚟嘅，咁所以都多谢你哋啦。系啊，你哋都系另类支持政府嘅， 都系推动下嘅。 系啊，最好入去买下嗰啲300几蚊、400蚊嗰啲公仔啊！ 哦、 我啲朋友去近排去咗嗰个有动物嗰个乐园咧，佢话咧一出嚟咧有只长颈鹿啦。公仔嚟嘅，公仔嚟嘅，300几蚊啊！佢话系啊， 有冇买到咧？咁 要啦，唔买细路仔唔肯走啊， 都系嘅呢啲 咁紧要，咁佢设计一定好精美啦。 未见过啊嘛， 或者揽得好舒服咧， 系咯，我就系唔知咯。咁我唔紧要啦，系啊，嗰啲。 佢豉油整翻啲。 哦，咁就豁出去啦。 咁啊买啦，买多几只送俾我添啊，应该。 所以咧，我觉得呢一啲喺商场啊，又或者系呢一啲嘅纪念品区嘅设计咧，都系相当之有玄机喺入边嘅。点解通常你去呢啲嘅乐园，硬系出入口个位置就系一堆纪念品卖售嘅地方咧？咁就系呢一个原因咯。小朋友临走之前，梗系想攞翻少少嘢翻屋企噶嘛。咁如果你喺呢个位置摆放咗你平时买纪念品，贵又好，平又好，总之有少少甜头攞翻屋企嘅话，咁小朋友同埋家长都会容易啲可以推动到呢一件嘅销售嘅。 系、嗯，嗱，咁总之俾钱啦，俾钱啦，小朋友有冇找紧个尾巴同啲小朋友入去共下呢啲乐园？ 冇啦，我而家唔系年票党噶啦， 唔系年票，可能 人哋去完日本一转啊嘛， 咁 啊 系， 开心啊 嘛，系、哦，你 但我喺嗰度咧，又真系使咗啲钱， 系咪先？ 即系喺影城使咗啲钱， 影城使咗啲钱啊，系啊，所以 影城大亨 啦， 影城大亨嚟噶，你系啊。 咁我又想访问一下小白，你去外地嘅一啲乐园咧，你通常会预几多 budget 去到用嘅咧？ 如果 随缘落座啦，佢话随缘落座。 如果咧真系我作为一个游客啦，咁我去到嘅时候咧，我的而且确有买到嗰啲快证，因为如果我买年票，我唔会买快证。例如我喺香港有年票嘅时候咧，喺乐园我系唔会用呢一个特登选购快证嘅。 点解咧？ 因为我今次去嘅，譬如我今次玩嘅策略就系专系玩呢一个 A 园区嘅，咁我就净系玩 A 园区 ，B 嗰啲我唔去，我留翻下一次先去嘅。咁我每一次都系慢慢蹲，同埋有时间排队嘛。因为我有年票，我即系任我去嘛，一年入边。咁、但系如果你话我作为游客嘅话咧，咁我去到一啲乐园嘅时候，其实外国游客嚟香港都一样嘅。佢、会买翻我哋香港嗰啲嘅快证，因为佢哋唔想嘥时间排队，但系想玩晒我哋嘅乐园。咁、所以咧，就我自己喺外国，因为成家人啦，我都用咗差唔多接近五位数去买呢个快证咯。 净系快证啫，未计入场证。 系啊，其实入场证反而唔系好贵啊。佢即系掠你水嘅地方就喺一个快证嗰度， 影城大亨呢个名唔系浪得虚名。 仲要咧，佢哋最衰嘅 电影你都有份 开 票啊！因为咧，佢嗰个影城啲收益咧，同嗰间电影公司系互联互通噶嘛。 又要多谢小白， 你知唔知佢哋咧？ 如果唔系冇好戏睇啊！ 即系最卑唔系最卑鄙嘅，即系最叻做生意嘅方法咧，就系佢哋有啲即系头先嘉明都讲得啱，喺佢出入口嘅时候，咪好多嗰啲 souvenir shop 嘅。 系啊， 嗰啲铺头咧，其实卖好多唔同精品，呢个都算啦。原来喺佢哋唔同园区。入边咧，佢哋仲会有啲叫做喺呢个园区先至有嘅限定物品嘅，系、啦，即系例如我今次见到呢个系譬如蜘蛛仔咁样啦，咁佢呢个蜘蛛仔有佢自己嘅 area 噶嘛，你喺出边个门口你买唔翻，譬如买唔到呢个杯啦，买唔到呢个锁匙扣啦，佢话埋俾你听呢一个咧就净系呢间铺头先有嘅咋， 佢咁好话埋俾你知啊， 系啊， 咁你唔使行多一转， 咁佢都系想你买啫， 系嘅， 呢啲都系攻略嚟嘅， 攻略嚟啫，人嘅心理就系咁咯。得呢間鋪頭啫，出邊出少少都冇咯。我要兜翻入嚟，我唔兜噶啦。 嗱，你知道就話啫。如果冇聽收音機或者冇聽神光第一線，可能去到大阪嗰個地方嘅時候，哎，真係，哎，算啦，轉個頭先買，轉個頭你買唔翻。 係啊，因為你唔會。 小白話你聽啊，呢個資訊唔關我事啊。我十年冇去過啦，呢個影城。哎呀，仲話中意電影，人哋影城又唔去啊。 所以大亨唔到你做啦，而家。係 啦，真係冇得做啦。 我哋一齐再做大亨 好。好啊，好啊。喂，嘉明，咁啊，讲下仲有啲咩方法可以找住呢个暑假嘅尾巴咧？ 嗱，其实咧有啲衰嘅，除咗系丧玩之外咧，我都见到有啲比较临急抱佛脚嘅学生们，又或者系甚至乎家长们咧，都会趁住最尾呢几日做啲咩咧？而家先至去买校服啦。而家先至去趁住有啲乜嘢特卖场咧，添置一啲喺学校当中需要嘅用品。除咗文具之外，包括咗啲波鞋啦、 袜 啦，系啦，袜啦咁样样。咁其实啲公司啊，或者啲大嘅特卖场，甚至乎啲商场喺唔知几多楼嗰啲特卖场咧，都会专登趁住呢一个星期咧，就会推出一啲系大特价嘅。 哦，咁真系特价嘅，唔会话临尾两三日趁你哋开货。叫做殺到你哋一頸血先，抬價抬價抬價咁。 其實眼鏡都係一個策略嚟嘅喎， 係喎， 好多學生都就諗住即係因為辛苦啦，讀書咁啊隻眼又太埋啦， 睇得太多電子奶嘴啦， 咁所以咧即係每一年咧都可能要換一換度數先得喎。 我有啲朋友做電器，佢就話啲平板銷售好好咯， 係 好多你今次咁又去到最主流個兩三大嘅呢個電器連鎖店咧，其實你譬如想買啲正常嗰啲平板啦，即係幾大。 品牌啦，佢話好多都缺貨啦，因為咧其實根本來貨唔切，同埋咧你開學唔係香港，淨係香港九月開學噶、 嗯， 全世界都係九月開學噶嘛。咁依家好多時候都要用呢啲叫平板電腦貨啦，咁變咗咧你啲家長又要添置啦，你添置唔切咧，隨時咧頭嗰一兩個禮拜咧就冇呢個平板電腦用咯。好多時候都話哇，你訂住先啦，幾時翻啊？唔知咁、 啊、 樣咯。 就算呢個平 要睇巴西嘅船期可能， 又 好似雞翼咁， 都幾吊鬼嘅一個位置嚟嘅，就係因為九月十二號佢哋有個記招啦，唔知會唔會有新產品推出啦。咁所以喺呢兩個禮拜又唔知個價錢嘅波動會係點樣啦。所以平板我唔敢講啦。 手機咧就好似好有好多十幾廿隻色喎，好似 咁樣咯嚇。咁但係睇翻呢一啲喺開學當中要添置嘅用品咧，都有少少留意嘅，即係都發覺咧近排都有唔同嘅家長咧喺呢一個就住準備放學開學嘅時間咧，都會有啲環保議題咧攞咗出嚟講嘅。譬如話有啲學校佢哋會主動去做一啲嘅校服交換嘅攤檔，咁、就係因為始終小朋友實在長得太快，長得太高，尤其是即係幾曬，可能真係校服著一年，甚至乎著唔到一年咧，一個季度咧就已經要換啦。咁可能真係快高長大啦。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都會有啲家長甚至乎啲 PTA 啊，啲家長教師會咧會自組一啲嘅交換嘅攤檔，咁就一係咧擺喺學校嘅開放日嗰度做啦，一係咧就會擺喺迎新日嘅時候做啦。咁就會咧基本上係你一啲舊生或者係佢已經著唔落嘅一啲衫褲咧，就擺翻俾同一間學校自己啲師弟師妹睇下有冇興趣咧，平價嚟到交換又好，買又好咁樣樣，即係一個二手市場咁樣嘅攤檔， 都幾好喎、 啊。係啦，咁就可以睇翻自己嘅學校入邊會唔會有類似嘅活動啦。咁、甚至乎有一啲喺外邊啊，唔係學校自組嘅一啲活動咧，都會有一啲嘅平台，尤其是啲國際學校嘅校服咧，都會有一啲二手買賣嘅一個市場喺度嘅。咁、所以如果你仲未喺呢一度仲未買校服嘅話咧，都可以留意一下。 會唔會多咗啲旅客一齊入去買啊？買完之後又可以喺街頭嗰度影相啊嘛，好難得嘅呢啲校服。 咁驚啊？咁要睇下人哋使唔使認證，睇下咪家長先買得到啦。 我想問九月一號係咪有個？学生节啊，咁样迟啲会，即系大家着住校服咁样系嘛，响应一下。 全香港都着校服， 四廿几五十岁都着校服咁样系嘛。 我想睇下 O 着。 嗯，好啦， 有啲重口味。 我哋一齐听歌啦，一齐听歌啦。 How did that happen?And you're kissing on my neck. I'm like, oh, aren't you 兩日咧見到佢喺機場附近啦，咁啊然之後咧開咗兩日嘅演唱會，咁嘉明都有去到欣賞嘅，咁仲帶埋船仔添。 船仔話多謝你啊，帶佢，但係佢話想入去後台影相嘅時候，呢、這個 artist 朋友話瞓咗覺啊， 佢太攰啦，佢俾人要抬上車添啊，實在係真係好辛苦。 係咩？哎呀，我以為一見到船仔即刻扮瞓覺、啊，暈 咗， 係啊， 我以為俾人電暈咗。 唔會啦， 點會啊？ 小曼唔會咁 即刻嚇暈咗、啊。 首先船仔都做船仔都做唔到呢個效果，亦都真係 都好難講。你知唔知大家嘅口味係點樣？聽過有 Love 嘅呢一首最新作品叫做 Love You Like That。咁啊，同埋咧喺訪問期間咧，留意到佢喺條頸度有個新嘅紋身。究竟背後嘅意義係咩咧？點解佢會寫咗中文字8月20日喺條頸度咧？可以聽下 Radio 3我同佢嘅訪問。 晨光第一線 ，Vicky。 啱啱就话，大家咧就要喺9月1日之前咧，要捉紧呢个暑假嘅尾巴。系嘅，系要捉紧暑假嘅尾巴嘅。我就想问一下你哋喺尾巴嘅时候，细细个爹哋妈咪有冇曾经喺开学之前有一啲特别嘅仪式啊，或者特别嘅嘢会同你哋做噶？ 剪头发， 嗯， 一定会开学之前剪个头发。 佢帮你剪定 系我妈咪自己帮我剪？ 哦， 系啊，我史实盖咗好多年噶啦。 咁、可能好有型嘅咧，系咪啊？ 唔觉。 唔紧要啦，都系一种爱嚟嘅， 系一种爱嘅表现嚟， 系一种方便嚟嘅。 好咧， 我啊，我反而记得嗱，我嘅记忆咧，得好细个同埋好大个，好细个咧，爹哋妈咪咧就会买棵葱咧，俾我准备咧、哦，头嗰一两日咧摆喺书包，同埋芹菜。哦葱同埋芹菜咧，就代表聪明同埋勤力咁样。 你真系会摆喺书包噶？ 系啊，同埋会 有 利是，会噶。 咁你点啊？拎翻学啊？ 系啊， 咁打开书包嘅时候，咪有棵葱喺度。 嗱、欸，你唔好咁讲。我而家回想翻，我细个啲成绩咧，真 系 好好。 就系嗰棵葱， 真系全班校第一。 就系因为你呢句 话，直至我开始反叛期，我冇再将呢啲嘢摆落去 嘅。所以咧就弊家伙啦。我相信呢一个星期咧，就因为阿 O 咁讲，街市啲葱就贵啊， 同埋啲芹菜 俾你炒贵。为咗 成绩一落千丈啊，真系、哎、即系冇再摆。跟住到大个咧，我头先话好细个嘅记忆就系咁，大个记忆咧就系嗰阵时暑假会趁住暑假会染下发嘅、 嗯， 即系觉得曳啲啊。其实唔系好曳嘅， 啲咁样。 以前我间学校咧，即系啲训导主任都喺度话，即系都特别 warning 我哋噶啦，提醒我哋啦。新嘅学年啊，或者大家翻学嘅时候咧，暑假之后就唔可以染发啊，头发唔可以标奇立异咁样噶嘛。咁我哋有啲同学咧就好鬼曳嘅，咁又要守校规啦。结果佢哋成班连埋一齐咧，剃光咗个头。 哦， 咁啊真系污咗嘴。 咁、我又唔系嘅，我临开学之前咪即系将个头真正。染翻黑咯，咁我哋读男校，其实所有同学咧，啲头发最黑色嗰一日咧，就系咧9月1日 咯， 黑过方中信，我想同你讲，方中信都唔够我哋啲头发黑嘅，系啊，自然黑啊，好自然嘅，就会9月1日变咗黑色噶啦，变色龙嚟噶咁样咯，系啊。 小白咧，嗱喺华侨啊嘛，有冇啲特别嘅方式咧？ 应该冇喎，反而头先都有提过嘅包书咯，我屋企系好着重呢个包书嘅一个好似仪式咁样嘅， 一齐包嘅， 一齐包啊，咁啊自己包翻自己嗰啲，不过我通常扮包得慢。慢嘅，跟住就叫我两个家姐帮手包埋， 伎俩嚟嘅呢个系 啦。以前都识呢啲噶啦， 唉，犀利啊！ 嗱，其实啱啱听到你哋咁样啲分享咧，好似都几开心，系咪？而家谂翻转头系好开心噶， 都好笑噶， 系咪啊？好笑！嗱，我自己咧，我自己开学嗰一日咧，或者系9月1日咧，我系妈咪系一定会帮我同阿妹啦，着住校服喺楼下屋企嘅小巴站影一张相嘅，每年都会嘅，系啦。咁啊，细细个梗系好开心，拖住阿妹影相啦。你会睇翻大大下咧，中学嗰啲已经唔想影，做乜又要影？即系咁多人面前影。 但系你而家咧，人大咗咧，再睇翻。你就觉得呢个是一个见证住你嘅成长嘅回忆啊，嗱， 系啊，嗱、其实 你多谢妈咪添， 系要多谢妈咪啊，因为如果唔系咧，你唔会知道嗰一年原来我个头发系咁样嘅。 妈咪，我都多谢你噶，系如果唔系我冇试过考第一嘅滋味啊，全靠你嗰阵时买啲葱摆落我背囊嗰度。诶、我妈冇听紧啦，佢过咗澳门同阿爸去咗玩啦， 咁开心啊， 佢喺澳门听你又唔知啫。 系喎、 又系 都系听讲， 咪系咯， 系喎， 我哋有 RTHK Mind 噶嘛， 可能就系今日听完啊，今年开学啲僆仔书包多咗啲葱同埋芹菜啊， 可唔可以剪少少象征式噶？可唔可以唔好成棵咁样摆落个书包？ 你有冇兴趣？ 我有 跟翻呢个传统习俗啊？边个阿妈唔想自己个女 考第一啊？ 我已经决定咗9月1日嘅时候咧，攞多几棵葱摆喺两个仔嘅书包嗰度。 好， 华侨今年开学咁近遇难节，传统。 統嘢啊，做埋佢啦，一次過。你魚腩都係做做啲儀式，你開學都做啲儀式啦。 咁使唔使準備埋火盆啊？你咁講， 咁我唔識啦呢啲。 我等睇小白啊，影仔仔嗰啲書包相嚇。嗱，其實有呢啲咁美好嘅回憶，或者家長同小朋友咧去創造呢一啲咁獨特嘅一啲嘅回憶嘅時候咧，係有助於小朋友開學嘅時候咧情緒或者佢哋要去面對一個新嘅學期嘅時候係會好啲嘅。因為咧，其實小朋友咧好容易翻學嘅時候咧唔知㗎佢自己，咁咧可能會有一個叫做開學後群症啊。嗱，其實開學後群症咧係啲乜嘢咧？唔係一個啊好正統嘅一個診斷啦，唔係一個好正式嘅病。其實就好似我哋有一啲星期一嘅後群症。即係譬如放完假，我哋要去翻一個正常生活嘅規律嘅時候咧，就會有呢樣嘢啦。咁、究竟係好定唔好嘅咧？冇特別原因嘅，但係其實我哋係可以透過我哋家長啦，同小朋友咧去創造一啲美好嘅回憶，令到佢開學嘅時候咧冇咁大壓力嘅。好似啱啱話啦，小明話好似捉緊最後嘅尾巴，就係咧要去買下啲衫褲鞋襪啊，添置一啲可能係水樽啊、文具啊。其實呢啲都係有助於小朋友去慢慢適應，話俾佢。咦，要开学啦！咁其实唔使紧张嘅，妈咪、爹哋会陪你去走过呢一个时间嘅，咁就从而咧令到佢哋个心情啊或者压力咧都冇咁大嘅。咁、其实如果你话正常一般嘅话咧，一至两个星期啦，其实好快习惯噶啦。咁、所以其实咧，家长都可以做多一步嘅。咁其实除咗之外咧，有一样嘢咧。是不可以忽视的，小朋友在暑假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比他看多了电视啦、打多了机啦，可能玩多了不同的一些的电子项目的东西啦、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喂听日9月1啦就不可以玩啦，你不可以完全中断的，你可以跟他说啊，我们今天玩少一点，可能之前玩30分钟的，可能今天开始就20分钟 ,15 分钟，这样去慢慢递增，令到他不会突然之间断了又增加了个压力，如果不是呢很容易令到他们觉得咦翻学好像就好像什么都不做得， 原来翻学就没得玩的。 是啊。 还有一样东西我突然间想起今时今日开学呢、一定要啊那个电子支付那张卡、你帮我仔啊女增值翻。如果唔系佢买唔到嘢食小食咧，第一日开学咧已经要谢谢度日咧，唔好意头啊！即系同隔篱嘅同学，你记唔记得小白？ 梗系记得啦， 你加翻百零二百蚊俾阿仔先啦， 加晒 增值咗先啦， 买到下啲水饮啊，买下柠檬茶，请我同我仔食嘢都好啊， 请我同我仔食最紧要啊， 咁样交友嚟噶， 请同我仔好啦，唔好贿赂老师啊， 好 啊， 唔 好啊。 财经第一次 早晨啊！今日晨光第一线咧呢个环节咧八点十一分嘅时间咧，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帮我哋分析大市。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咧跟进下琴日港股表现啊。琴日港股都算超预期，咁啊升353点啦，将前一日咧虎头蛇尾嘅升幅咧完全追得翻上啦。咁啊，亦都咧传来好多内地嘅好消息啦。四战齐发底下咧，仲有机会啊！仲有機會迎嚟一個咧，關於咧，內地官媒咧指出有機會降準嘅消息，最快啊嚇，可能呢兩日就會有機會推出啦。咁啊，事情究竟點去發酵咧？咁啊，交俾 Kenny 幫我哋分析一下港股嘅走勢先，唔該曬， 咁明顯就氣氛上面咧就無論內地啊同埋呢個港股都係有改善噶，不過改善就唔代表佢真係會大升住啊，呢個就係兩方面去睇。咁但起碼睇到咧就係話內地方面啦，首先都有一系列嘅措施啦，包括呢個降印花税啦，同埋就係一啲組合拳啦嚟到去即係活躍翻呢個股票市場啦。咁就另外咧就係推動經濟啦。咁就大家都會覺得咧內地方面咧就應該有機會係加大咧一啲係即係行動嚟到去即係推動經濟嘅。咁不過咧就呢個咧就話說回頭咧就兩面睇嘅，因為點解咧？其實你睇到內地方面咧之前嗰個係降嗰個係息啦，即係呢個 MLF 啦就講咗15點子啦，咁 LPR 就講咗10點子啦，但係都係講LPR 就只係講一年期嗰個啦。咁你留意到咧降息之後咧，其實人民幣個匯價咧就係即刻轉弱嘅。咁當個人民幣匯價轉弱嘅時間嘅話咧，咁就大家我哋睇節目都成講啦，內地就會好擔心呢個係資金外逃啊，同埋 FDI 下跌嘅問題。咁事實上 FDI 方面咧，其實今年上半年真係跌咗好多嘅。咁所以變咗佢亦都會出嚟咧捍衞翻個匯價。捍衞翻個匯價嘅話咧，就係即係當然嗰個心理關口就大家都要睇7.3嘅位啦。咁就佢變咗咧，就點樣捍衞咧？就可能就會喺個沽美金就買翻啲人民幣嘅。咁當你做呢個動作嘅時間嘅話，就其實變相咧又收翻水嘅喎。咁所以呢樣嘢咧，亦都係會令到嗰個係即係降息啊，甚至乎降準咧個效應咧就會有影響。咁而且亦都係點解佢我哋成日都講佢會就住嚟做咧？就係始終咧佢要睇兩樣嘢，除咗經濟之外咧，就會睇翻個人民幣匯價嘅因素喺度。咁不過我覺得就方向就一定係㗎啦，即係降息同埋降準嘅方向咧就唔會變嘅，但係只不過嗰個速度啊，或者係嗰個步伐上面嘅話咧，就可能咧就會睇埋個匯價都有個左右喺度。咁同埋而家最緊要就係話全世界其他嘅主要經濟體系啦，除咗日本之外啊，其實睇翻美國或者甚至歐洲都加啦。咁美國亦都放曬啲即係加息嘅風聲出嚟咧，都可能有機會再加噶嘛。咁所以變咗就係一個兩好極端啦，就係話我哋國家咧就係嗰個息口咧就係一個向下，但係咧就係歐美嘅經濟體系咧就向上嘅息口，咁所以變咗息差咪會拉闊咗咯。 系咁啊！今日再喺宏观方面咧，讲多少少咧，内地嘅经济政策啦，点样影响咧？唔同板块嘅一啲轮动啦。咁啊，讲紧有财金报章都话，内银咧即将有机会啊，启动咧下调呢个存量按息咁样啦。咁啊，琴日咧中内房股咧亦都盛势而上啦。咁啊，调翻转头咧，无独有偶啊吓，咁啊，四大行咧都陆续公布业绩啦。咁啊，内银方面个睇法系点咧？以至内银如果启动呢个下调存量咧，系咪有机会继续刺激埋咧另一个内房股都有机会咧？水涨船高咧 ，Kenny 你点睇噶？ 嗱，呢个就好明显系变咗内人就要发挥一个让利嘅角色咯。咁呢个系即系存量嘅一个系贷款嘅减息嘅话咧，其实主要个目的就系希望将嗰啲人嘅供楼嘅负担咪降低咯，咁就多啲嘅一个消费嘅能力走翻出嚟啊，推动内需消费咯。咁換嚟就係咩咧？咁嘅內銀方面咧，個 profit margin 就會受到影響啦。咁所以變咗亦都係要配合就係咩咧？就係要之前就將個 MLF 咧嗰個係即係上即係太便利嘅利率方面嘅下調啦，令到銀行個資金成本方面係降低嘅。咁令到保持翻一個係息差度。咁呢個咧就其實就都幾特別，就係話亦都有傳咧，就係內地咧嗰啲存款利率又要降嘅喎。因為咧就第一首先頭先講啦，保持翻個息差啦。第二可能逼翻啲存款咧走翻出去咧就消費啊嘛。 咁可能真係資金睇下點樣輪動啦，亦都要睇下即係成個錢往哪裏走啊？究竟係咪即係減息，大家就真係會願意多啲投入內房市場咧？定還是係大家睇緊內地嘅經濟其實個復甦力度究竟有幾高咧？呢個都係即係今年我哋重中之重啦，去睇成日都話啊，如果年尾嘅時候可以補到五就 OK 啦。咁依家其實唔止四戰啦，嚟緊有機會五戰齊發。但系箭就继续射啦，中唔中到目标，而市场又 buy 唔 buy 咧？因为市场都喺成个经济学入边占好重要嘅一个份额噶嘛。Kenny， 你点睇啊？ 系啊，嗱，其实首先第一就系嗰个系经济基本面，同埋嗰个系大家对嗰个前景咧， 就係最重要嘅，即係你唔會話因為純粹係嗰個係供樓嘅利息算低咗，你就走去冒冒然去買樓噶嘛。咁你明知嗰個樓價跌，或者明知你嗰個係經濟前景唔理想嘅，你唔會去做噶嘛。咁所以變咗一定要配合翻經濟基本因素，呢個係必然去做嘅啦。咁另外就係話睇翻咧，就嗰個係呢個係經濟前景上面嘅話咧，呢個係國家而家我諗首要面對嗰個係挑戰咧，就話點樣去恢復翻嗰啲居民嘅信心，尤其是民企嘅信心。因為如果你話講呢個係居民存款嘅，其實就唔少嘅。同埋第二，你睇翻嗰個係貨幣總量又好，信貸情況又好咧，係唔差嘅。但係咧，點樣令到佢哋可以係增加翻嗰個係全部性去翻實體經濟，令到個係即係盤活翻嗰啲資金嘅話咧，呢個就係個信心上邊嘅問題咯。 咁所以咧，省股民咧都要留意一下啦，市况嘅变化啦，以至咧政策咧唔同咧，都会令到咧成个投资气氛咧有所改变嘅。咁啊，今日同 Kenny 讲住咁多先啦，非常多谢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兄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Kenny， 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为忘过孤寂，平时很出激，先有坚持。 啊？有乜嘢优惠？ 喂，今日讲下呢个优惠咧，有个延续性嘅，咁啊，先讲下为到年轻人去谋下福祉先啦。咁啊，有啲咧叫社福机构咧都好好嘅。咁喺新蒲岗咧就有一个地方，咁嗰个地方咧有好多用途啊。首先咧可以有个共享空间啦，咁啊俾张办公室台你咧咁样啦。咁啊月租只系800蚊 啫， 哦 ，OK。咁你话如果有啲年轻人可能想建立自己嘅事業第一步啦，咁你有陣時呢啲共享 office 咧，譬如喺唔同嘅工廈區啦，或者商廈區啦，其實你租張台咧都要2-3千蚊嘅喎， 係噶， 係啊，咁但係咧呢個社福機構咧就好好啊嚇，咁啊就即係呢個辦公桌咧就月租咧就呢個價錢啦咁樣，咁但係亦都俾好多嘅青年人好多唔同嘅發揮空間，譬如平啲租啲 band 房俾你，你中意夾 band 就夾 band 啦，中意煮嘢食做 YouTuber 咧，佢有個烹飪教室咧又可以租俾你咁樣咯。咁佢都好大喎，其實呢個地方係叫東圃啦咁樣，咁啊哇10,000平方米喎，其實咧之前咧嗰 NBA 球星 Jimmy Butler 啦同埋 Leonard 咧，其實咧喺佢哋嚟呢個場地咧下邊呢個地方上邊就有嗰啲 band 房啊或者煮嘢食嗰啲地方，甚或乎有呢啲國際交流宿舍啦，即其實佢成件事成個系統都係好年輕人嘅，跟住下邊個籃球場咧就一個好新嘅場地係闊闊嘅， 係咪就係好彩色嗰個啊？ 系啊，哇！我觉得几好喎、啊，香港越嚟越多呢啲设施咧，咁俾啲后生仔多啲地方可以发展自己嘅唔同领域嘅嘢咯。 系啊，我觉得除咗系啱啱话有台之外啦，自己月租台啦，其实厨房好重要。我有朋友咧就系好想建立一啲网上平台，可能整下饼干啊。咁但系你始终喺屋企要有咁多嘢咧，会起码阻咗爹哋妈咪啊咁样。咁但系如果你有一个细细啲嘅空间，而又平嘅，俾你去建立呢一个事业，我觉得系唔错。 同埋我觉得共享空间嗰一个概念咧，除咗你可以平租一个你自己办公室嘅地方之外咧，就究竟你喺入边会识到其他咩人啊？因为大家都系投其所好嘅话，都系想有自己一番事业啦，都想自己试啲嘢。可能大家专长系唔同嘅，会唔会撞埋一齐认识咗之后，又可以一齐夹啲嘢出嚟咧？ 共享资源仲可以共享埋脑筋， 咪系咯？ 系啊，几好，同埋 一齐发达， 大家又可以多啲交流咧，而系正正经经嗰啲交流啊，因为呢啲都有规管啦，系光光猛猛咁，唔系话喂我都去交流噶，去兰桂坊嗰度咁样交流，嗰啲交流 电视喺呢度， 系另一样嘢嚟嘅。咁同埋咧。都系二楼同埋三楼咧，就系呢个国际交流嘅宿舍咁样啦，类似咁啊，类似 hostel 咁样咯。即系有时我哋后生嘅时候都孭个背包，可能去其他地方嗰啲即系住下。 咦，建立跨国企业就系呢度开始。 系啊，可能系啊。同埋咧，佢每一日个床位咧，其实日租咧系200蚊到嘅啫。咁其實一個幾相宜嘅價錢，俾到一啲其他地方嘅後生仔嚟到香港，可能想感受下你個城市啊，或者睇下有咩叫做工作機會等等啦。咁我估呢啲都hostel 形式都幫得到你咁樣咯。 係啊，多一個選擇又唔使淨係去 Y 記啦。 係啊，咁都好多喎、啊，其實係話 Y 記即係傳 最傳統嗰只咯， 即係柴灣嗰、那個你想講係咪？ 柴灣又有啦，佢喺、佐敦附近嗰度都仲 有 喺度。 系咯系咯，咁所以其实多啲啲场地一定系一啲好事嚟啦。当我哋聚焦我哋下一代嘅年轻人嘅时候，多啲呢啲地方，咁佢哋咪多啲创意激活，多啲创意激活，咁啊香港嘅创科可能都有得谂下噶咁样。咁啊，点解无端端讲话？喂，其实咧佢嗰个地方都可以容许啊，叫做打篮球咧。因为今日咧又有另一位嘅 NBA 嘅球星咧， 咁多嘅， 系啦，就会嚟香港。其实唔止一位噶，系 total 4位噶。不过最大名嗰个咧。就是閃電俠韋迪啦，咁樣係 D-Wade 咧就會嚟香港啦。咁啊2:00嘅時候幫大家睇過噶啦，咁咧就會喺屯門咧個大型商場嗰度咧就係做嗰啲品牌展賽啦。咁、你中意影相打卡咁樣，你喺旁邊圍觀咯。咁你話喂唔係、想睇韋迪啊，同埋呢個 Russell 啊等人啦、我唔逐個球星講啦，去入樽咁點樣咧？就係、可以咧去到4:00-5:00咧，就去到九龍灣咧一個咧公眾嘅露天場地。但佢有蓋嘅、有蓋嘅嗰度啦，即係喺啟業村嗰度啦。咁、你可以喺旁邊守候嘅，同埋聞説咧係 open to public 嘅、 哦， 即係佢開放俾公眾免費可以觀賞到嘅。咁當然，即係佢一定會有佢哋品牌嘅啲 VIP， 可能近啲可以見到惠迪啦。咁你遠啲見到都係見到啊。 係啊，好難得㗎，你唔使飛過去揾佢，佢過嚟揾我喎。 因為 最好係咩咧？始終 NBA 球星有翻咁上下高度，就算佢爬到山頂咁後，我都仲可以見到佢頭啊嘛。 喺後邊嗰條街都已經見到佢啊。 係啊，冇錯啊。韋迪都係一個傳奇嘅球星啦，喺熱火隊，即係馬密熱火隊都好用咗自己嘅青春去打波啦，咁啊好值得尊敬嘅一位球員嚟嘅，咁所以今日我估計收音機旁邊嘅男球迷可能都會帶住佢波衫，喂簽我個名啦，簽我個名啊，成日都係咁啊。我記得上次嘉榮都有睇過另一位 NBA 嘅球星，其實咧有陣時 fans 見到偶像咧，係嗰種興奮嘅感覺咧。是有一种手足无措喺度嘅，其实。 是啊，会有一下霎时之间我唔识点反应，我估唔到你就喺我面前出现啦，咁样咯。 是啊，咁啊希望 fans 们啊攞定啲笔俾韦力签啦，希望佢又肯签啦，希望你。 通常签波多啲啊。 唔知埋唔埋到身呢，可能埋唔到身呢，是啊，可能有好多保安员喺度呢。 埋唔到身唔好諗住掉个波俾佢啊。 离远一个自拍其实都几开心啊。 是啊，但记住啊，嗰、那個球場咧，那個籃球架咧，好似入樽麻麻地啊！我唔知道、 哦、 啊，係啊，我驚有陣時 咁又同佢講聲先喎， 又係呢啲咁樣整親啲 NBA 球員，咁就唔好啊，射一波咯咁樣，咁都係開心嘅。希望即係真係啦，夏天嘅尾巴啦咁啊，尾水嘅時間捉住佢啦，咁啊，同埋最好係唔使打風啊嘛，即係你要留意天氣變化啦。今日部分時間都有陽光嘅、 嗯， 天氣係熱一啲嘅，咁啊市區氣温咧大概33度啊，新界再高一兩度喎。吹和缓嘅偏北风啊，今日咧27度嘅气温啊，依家相对湿度咧75%，注意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集8:30，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警方扩建鉴证科嘅法证指纹实验室，新增独立工作室数量，同时添置新仪器，成本大约1100万元，以处理不同指纹检测程序，预计可加快检验指纹效率。鉴证科明年下半年预期将有首部流动实验室投入服务，以方便到案发现场搜证，减少目前要运输大量仪器所带来的不便。鉴证科先进科技科工作的实验室，去年检验超过30000件证物，鉴别出572名涉案者。警方说，法证科学在法庭刑事审讯上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而疫情后因应案件上升，要处理的物证物量亦都增加。警方因应宝马山相思案，在1986年成立先进科技小组，但当时本港未有科学鉴证，要送到伦敦进行。为了培训指纹专家，部门举办指纹侦测技术专业证书课程，前年首班有8人修读，预计今年10月再举办。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苏拉已经进入本港800公里范围内，会在今明两日考虑发出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苏拉会在今明两日逐渐移向广东东部沿岸，至福建南部一带。由于苏拉可能与其以东的热带气旋海葵产生相互作用，苏拉随后的路径变数较大，可能沿住广东沿岸海域向西移动，或者进入中国东南部内陆减弱。政府表示，启德邮轮码头今日上午有邮轮停泊，预计旅客下船高峰时间是上午9:30至10:30。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个月5至10日将会出席在印尼召开的东盟系列会议，以及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日本传媒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岸田文雄将会同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就福岛核电站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强调做法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并且寻求理解。 而日方亦都正持续就中日首脑会谈进行协调。岸田文雄有意直接要求中方采取基于科学根据的应对。对于中方全面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外相林方正表示，将在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下采取必要应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32,468点，升咗24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6.27美元，卖出1,936.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跟进翻两宗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咧，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但系仍然车多噶，龙尾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啦。咁亦都影响到青朗公路落翻丁九桥咧比较车多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青衣西北交汇处去九龙方向，近住青衣行政大楼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深井，咁亦都影响到青朗公路落翻丁九桥比较车多。另外在九龙区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影响到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桥面灯位，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回华贵村方向，近着大口环道一段比较挤塞，龙尾就接近碧苑。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车多，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屯门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慢车，车龙就在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比较挤塞，龙尾在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啦，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车多，龙尾就在科学园。另外葵涌的葵德街由于有爆水管，葵德街去回葵和街方向，近着葵顺街熟食市场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爱一世家书选举。 亲爱的老婆，你幸唔幸福啊？我曾经听讲过，如果要令身边的人幸福，就要令自己幸福先。所以我 想知道呢封家书讲啲乜嘢，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3嘅咩电康康啦。 国剧830， 谭建次、荣子灿、领衔主演。 网络安全悬疑剧， 你安全吗？ 只要我哋揾到真正嘅巴士色狼，就可以还小坏坏你的清白。 呢啲人仲唔衰过贼？我哋喺边度捉佢啊？ 哼，其他人可能唔得，但系我周游咧，有我自己嘅绝招。 国剧830，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元浩小白，每逢早上深深吸一口新鲜空气，再被晨早的太阳轻轻晒一晒，这样就可以扫走压力，膊头松晒，人都轻晒了。再听晨光第一线，爆你日日正能量爆灯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可以松一松。 慢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8:39咧，今日做咩好 ，Vicky？ 今日嘅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就系听一首你认为可以代表自己嘅歌，系啦，嗱，不如我讲先啦、 啊， 我自己咧就觉得咧。小丸子又有心事，我觉得呢首歌我几喜欢的。 因为你都是卡通片爱好者来的，是吗？ 是，因为小哥是看小丸子大啦、到现在其实有时候我送饭的时候在家里都会开、一些小丸子一些短片的劇集来看的。我其实呢、看的时候是很放松很开心的、我自己都很喜欢的，还有是一个提醒的。其实 你最喜欢哪个角色啊？那里面 我喜欢小丸子和爷爷一些关系、 但最近那些报道出来说爷爷其实不是想象中咁好， 我有睇， 系啊，现实都系残酷嘅。 所以我就系想讲，现实系残酷，充满压力，但我哋都要保持童真，都系可以选择嘅时候简单咁过。 好啊，咁你揾到你心目中嘅花轮同学未得？ 系啊，系啊，喺搭港铁就成日听到花轮同学叫你快啲行咯。 系啊，系啊，诶，系，依家咧其实港铁啲宣传咧咁多小丸子元素咧，我都好开心。 系咪？ 我睇多咗，佢有一个系阿野口同学，唔知望住话上扶手电梯。时候应该点咧？我觉得几得意，系啊，真系啊， 见到都开心啊嘛。 系啊，咁啊，大家留意住港铁啦，港铁好多嘢睇噶， 系啊， 嚟紧会有多啲嘢睇啊，我深信，我深信。好啦，咁啊，小白咧，你拣咩歌啊？ 有只歌咧，我可能最近都睇好多美斯啊，咁啊，即系佢喺美国嗰边都踢到即系呼天抢地啊，好犀利，真系好犀利。咁好啦，咁所以我谂翻起佢，譬如阿根廷队喺世界杯嘅时候，咪攞咗世界杯冠军啊嘛。咁佢当其时咧，其实开幕嘅时候有一首嘅歌曲嚟自。韩国的一位歌手咧，Jungkook， 希望冇读错啦。 Jungkook 系啦，咁佢咧嗰阵时唱咗一首 Dreamers 嘅，咁、我自己就好中意呢只歌，同埋睇到佢自己本身喺开幕嘅时候跳咧，嗰、种嘅魅力啊，同埋真系好似每一个球员，亦都话俾我哋全世界人知道咧，原来每一个人嘅梦想系可以喺呢度实现。因为譬如睇翻美斯世界杯对佢嚟讲咧，系当其时嚟讲系唯一一个咧未攞嘅超级大嘅一个荣誉嚟嘅。咁估唔到竟然间都可以咧，就喺今即系啱啱过去嗰个世界杯，佢就梦想成真啦，咁就好似呢首歌曲一样，即系我觉得呢只歌几好啊，即系令到你无论任何年纪嘅人都可以带住一个心情，就系我哋可以追寻住自己一个快乐嘅梦想嘅。 哦， 几好几好几好 ，happy happy 啊！嘉明你咧， 我就梗系拣首外语歌啦。咁啊，因为始终只系妈妈身份咧，咁啊，今个过去嘅妈妈节咧，就听到我哋啲女咧就去跳舞嘅时候有一首歌，就系 Meghan Trainor 呢一位女国嘅美国嘅女歌手啦，佢自己都变成咗个妈妈啦，就作咗首歌系送翻俾自己个妈妈。听嘅，咁嗰首歌好简单，就系叫做 Mom。咁就基本上讲话，你可能都有个妈妈，咁但系我个妈妈好 cool 噶，我个妈妈好有型噶，咁我希望到到迟啲佢哋大个嘅时候都会再觉得我有型啦。 系会嘅，会嘅，越老越靓噶嘛，有好多人都系 气质啊， 系冇错啦。咁啊讲咧，越老越型啦，我又有个男人典范。原先咧我好纠结嘅，原先想拣咧有郭富城啊，最近卖月饼嗰只歌啦。咁点解咧咁卖月饼卖到咁有型，仲要咧郭富城咧嚟紧咧又去玩澳门大赛车啦，11月嘅时候加入车队啦，哇，简直系男人嘅天花板啊！而家用呢啲形容词，点不知我今日咧朝头早咧开麦嘅时候咧五六点钟咧就睇下社交平台咧有咩新嘅 update 啦。我网络上边咧所有男人嘅 group 咧都疯传一位61岁当年嘅偶像。杜德伟 系， 简直系冇变化， 零走样， 佢好似入咗去台积棚一个表演嗰度啊，咁样啊，跟住咧 唱翻脱调啊！ 哇，咁经典， 好劲！我真系要俾你睇呢个片、 啊。 如果有机会，我61岁都系佢咁多头发啦，咁靓仔啦，肌肤咁紧致咧， 我可以行得快两步啊！我都要还神、啊， 我真系短命两年我都抵啊！好似杜德伟咁型， 你玩到咁大啊？ 唔系啊，其实你冇乜所谓啦，你61岁都咁型、啊，你宁愿61岁系又肥啦，又油腻啦咁样。因为你近排如果睇电影咧，睇个 GT 嗰个跑车电影咧，佢嗰个射箭仔咧已经变得好核突啦，即系旧时魔界嗰个射箭仔 好有型嗰、那个，好 全部女仔 清新脱俗嗰个位啊嘛。 Orlando Bloom 系咯，你谂下，即系魔道王啊，同阿Johnny Depp 啊一齐 Depp Depp 佢，大家一齐两大男神交劲。你而家见到男神嘅陨落，就系你冇好好保养自己啊。 哦，但系睇翻亚裔嘅男神咧，又似乎真系保养得比较好啲、 啊。希望啊，所以大家睇下杜德伟唱脱调都几正噶。 家明够钟上堂啦！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蔡 Sir 你好啊！ 你好啊，早晨啊！ 早晨啊！嚟到八月份咧，最后呢个星期三又邀请到蔡 Sir 同我哋倾下偈啦。通常嚟到呢一啲吓临喺翻学之前呢一个礼拜咧，经常都会听得到最多爹哋妈咪讲嘅说话就系、是。就快放完暑假啦，收拾心情要翻学啦，因为9月1号就快啦，今个星期五就要翻学噶啦。咁其实点样可以帮小朋友收拾心情噶？ 收拾心情呢个字咧太过抽象啦，太多嘢可能喺当中啦。我都会谂翻咧，其实暑假完啦，小朋友咧究竟佢预备好未咧翻学咁样啦？呢个成为家长好多时候会咁样去问我哋啦。咁杨振嘅早苗计划啦，我哋跨专业嘅团队啦，如果我哋睇呢个课题咧，其实都有唔同嘅专业人士啦，会去参与喺呢个课题入边啦，系俾唔同嘅意见啦。咁我站翻系咧职业治疗师嘅角色啦。咁我哋去睇嘅时候咧，小朋友点样去预备好，或者系放暑假？其实暑假同翻学第一个嘅情况出现咧，就系佢哋个睡眠时间。 系啊， 系咪？我都会谂翻咧，小朋友睡眠时间。咁咧，其实咧，如果小朋友要去翻学啦，要去学校，其实家长都可能知嘅，睡眠对小朋友好重要嘅、 嗯。 睡眠对小朋友咧，其实我大脑咧系喺个过程里边咧，喺呢个嘅睡眠状态底下咧，有好多事情发生嘅喺个大脑入边，而令到佢哋咧最简单咧就系咧，令到佢哋咧去预备好。佢哋咧呢个脑袋，跟住咧第日去翻学啦，去学习啦。而我哋足够嘅睡眠咧，之前有提过嗰个情绪啊、专注啊，或者系学习能力嗰三方面嘅表现咧，其实足够嘅睡眠都对佢哋嚟讲咧系好重要。咁我哋咧就会咧同家长去分享啦。其实瞓觉，咁佢当然啦，我哋要谂翻咧。其实可以承接翻之前嘅课题咯，就系话咧，譬如我哋要预备小朋友瞓觉，咁瞓觉前其实小朋友佢做过啲咩嚟嘅咧？会唔会睇完一啲嘅又系电子产品， 好刺激嘅嘢添？ 系啦，又玩咗一啲我介绍完千秋啊嗰啲嘅活动之后咧，家长咧就会好多时候同我哋玩千秋。咁呢啲活动咧，记住家长要记住翻咧，唔同嘅感官咧，真系有唔同嘅刺激嘅反应出现嘅。我就要谂翻咧，小朋友要去瞓觉啦，佢、要慢慢瞓觉嘅话咧，要预备好瞓觉嘅话咧，我哋就要令到佢哋嗰个能量慢慢去降低。咁、就可以用翻之前教过一啲方法啦，例如咧，小朋友瞓觉前可能。我哋咧唔好，未必用千秋嗰个节奏感。我哋咧可能咧，我好中意嘅就系咧，因为我中意家长小朋友拥抱啊嘛。咁可能咧揽住小朋友，然之后咧我哋话深呼吸，然之后咧我哋咧其实我哋嘅身体，家长嘅身体都系一种咧嘅工具。呢、种工具咧就系话，譬如我哋玩揽住小朋友嘅时候咧，我哋可以有少少摇晃啦，好似摇小船嗰啲嘅歌仔咁样唱啦， 放翻 B B 咁样摇下先。 冇错啦，咁呢个咧摇晃咧呢啲嘅活动咧，其实令到小朋友上次讲过嘅话叫做节奏感觉，而呢种节奏感觉咧令到小朋友咧慢慢咧去 ready 翻佢哋个人嘅状态咧，去达到一个咧好安全嘅感觉嘛，因为呢个系妈妈心跳嗰种节奏感觉嘛，近似。咁所以咧呢种咧系一种嘅方法啦，令到小朋友可以慢慢去预备入睡。另一个咧就可以咧俾小朋友咧去玩一啲嘅游戏嘅时候咧，譬如我哋话做少少用力嘅活动啊嘛，上次讲过，可能咧。執玩具啊，臨尾係咪瞓覺執玩具，咁呢個係一個嘅方法啦。咁樣咁當然有一個咧，就係一啲觸感上面嘅刺激。咁可能咧我有時候咧都會建議家長咧，譬如令到小朋友咧覺得舒服嘅感覺，你要提供覺得舒服嘅感覺，可能攞一啲牙刷，或者係牙刷質地嘅一啲刷仔咧，可能同小朋友咧好 慢慢换揾温和嘅去同佢擦下双手， 哦， 擦下个小腿，慢慢擦下佢个背脊。嗱，系擦呢三 part 嘅啫。 哦 ，OK。 咁呢三 part 咧，咁令到咧小朋友咧可以咧感觉到咧好舒服嘅时候咧，佢哋都可以慢慢去降低翻佢嗰个嘅能量啦，令到佢咧可以预备好去瞓觉咯，咁样。咁呢个咧，我谂系可以其中一个分享啦，就系咧教点样去预备好小朋友瞓觉。当然嗰个时间咧。家长都要一起努力啊！家长同小朋友一起努力啊！即系咧，我哋一起有个瞓觉共同嘅睡眠嘅时间啦，会比较早啲嘅时候咧开始去瞓觉，因为咧可能真系嘅暑假玩得太开心啦，入睡嗰下咧未必咁快嘅。咁当然咧有家长陪伴啦，一起去合作做呢件事咧，我谂咧小朋友会容易适应啲咯，咁样咯。 有时候咧都真系觉得几阴公猪噶，即系咧小朋友咧可能喺正常翻学嘅时候啦，咁佢哋除咗正常嘅学校嘅校内时间之余咧，又有好多校外嘅活动啦，好多唔同嘅班要上啦。佢哋有时都忙到咧，约翻屋企做功课啦，跟住先可以食饭啦。咁哇，我见咧，我听过啲小学生啊，系细到小学生咧都话冇啊，冇十点钟都冇得瞓觉噶。有啲中学生话冇啊，冇十二点我都冇得瞓噶。咁啊，即系今次创成呢个好嘅提醒就是、原来睡眠真系好紧要啊。 冇错啊，我哋其实都会好多时候同家长去分享翻一啲嘅方法，同家长一齐谂嘅。我哋有时候有啲嘅所谓。讲嘅治疗方法咁样咯，咁都系由从生活习惯入手啦，再分析翻有啲咩感觉刺激俾咗小朋友啦，系啦咁样呢种系一种嘅方法啦，令到小朋友可以快啲入睡。系啦，亦都瞓得好咯，要。 嗯，其实咧，作为一个学生呢一个职业咧，都真系几多嘢要兼顾嘅。 冇错， 即系除咗咧，佢哋自己本身喺班房入边点样样去自主学习啦，点样样去识得咩叫做老师，咩叫做学生嘅关系啦，同学仔同同学仔之间点样去相处啦，每一样嘢对于小朋友嚟讲咧，都真系一个好大嘅挑战嚟嘅。咁啊，趁住呢一个暑假。差唔多完结嘅时候，仲有啲咩嘅忠告可以蔡 Sir 俾我哋咁多嘅小朋友或者系家长听一听噶？ 咁咧可以咧，家长咧其实记住一样嘢啦，我哋职业治疗师睇翻咧头先讲得好好嘅角色啊，就系咧学生嘅角色啦。咁、学生嘅角色咧，可能家长咧一定唔会忽略噶啦。我相信系要知道咧佢哋点样提升佢哋嘅学习能力咁样。但系记住一样嘢咧，都想分享咧，我哋。職業治療師去睇小朋友咧，唔係淨係得學生一個角色嘅，佢仲係一個小朋友呢個角色噶嘛。所以記住一樣嘢咧，就我哋要俾翻咧小朋友咧，佢呢個角色上邊應該做嘅嘢啦。咁譬如當然自理嗰啲要做啦。第二樣嘢咧，記住一樣嘢咧，要俾小朋友咧可以有玩樂嘅時間。玩樂嘅時間，個玩樂咧係俾小朋友去揀嘅。 系， 系啦，俾小朋友去拣嘅，佢去自由探索嘅时间，去玩乐嘅时间，令到佢咧都好开心愉快嘅。而呢一个咧喺小朋友成长里边嚟讲咧，一个非常非常之重要喺职业治疗师角度去睇小朋友呢个角色里边嚟讲咧，都会经常摆喺第一位同家长去分享嘅。咁咧，另外一样嘢啦，就系咧当然小家长咧都会同小朋友玩好多唔同嘅活动啦，会报名啦咁样啦。咁记住一样嘢啦，动静皆宜啦，即系咧唔好净系偏重咧静嗰 part， 动嗰 part 咧都俾小朋友咧去多啲去喐动嘅身体。咁啊，佢都会睇翻咧小朋友发展咧讲过啦，自由探索、自由玩乐，咁呢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嗰、那个自由玩乐探索咧就真系咩都去试咯，咩都俾机会小朋友去试。佢当然啦，要睇住小朋友安全啦。咁、但系咧，我哋亦都要放手啦，我哋学习放手啦，俾小朋友咧主导佢想试嘅系啲乜嘢咯。因为感觉统合咧都要分享翻啦，感觉统合咧第一个 rules 啊，第一个嘅规则就系由小朋友做主导。 哦， 系啊，我哋咧由小朋友做主导，佢去入去间房入边咧，佢想玩啲乜嘢就玩啲乜嘢。我哋系喺佢选择咗嘅玩具底下咧，我哋再去慢慢去渗入去我哋一啲治疗嘅元素咯。咁、呢个咧系好大挑战噶，家长 系 家长，因为系小朋友做主导，就唔系家长你去拣啦。咁呢个咧，希望都可以分享俾家长听，呢一种嘅令到小朋友啦可以愉快啦，佢去做主导去拣玩乐，当然嗰个时间啊、管理啊呢啲咧，家长同小朋友咧一齐去沟通咯。咁我哋咧可以令到小朋友既玩乐到啦，而嗰个时间上面咧又可以拿捏得好啦，咁样咁令到小朋友咧嗰个嘅发展上面咧唔会净系偏重学习啦，亦都可以全面嘅发展啦。 好啊，咁啊都预祝咁多位嘅小朋友嚟紧开学大吉吓，唔该晒蔡 Sir。 唔使。

古代，剑不单止是一种兵器，还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最早的剑其实在西周时期的青铜剑，而当时的剑主要都是用来防身的，同时也象征着身份和地位，只有贵族才可以佩戴。去到秦代的时候先放宽禁令，令到普通人都可以佩剑。去到春秋战国时期，魏国的国王和丞相都好武，所以无论是文吏还是武将，入朝就事的时候都要佩剑的。后来剑就变得越来越长，但是太长的剑拔出来就不是很方便。去到东汉的时候，在战场上面剑已经被刀取代了，但是作为配饰，剑依然是必不可少的。去到晋朝的时候，更加会有达官贵人用木剑或者玉剑来做装饰。去到隋唐的时期，剑更加会有分金装剑和苍玉剑，非常之有气派的。所以古代的人配剑不单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更加多其实是想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 我是 Ficky 泳儿，怎样才是一个 Good Morning？ 吃到一个丰富早餐，喝到杯暖粒粒的港式奶茶，吸收最新资讯，对我来说就是一个 Good Morning。 今日天气几好，应该咧拥有一个 good morning 嘅一个元素喺当中啦。今日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噶，天气系酷热同埋干燥啊。市区气温咧大概33度啦，新界再高一两度啊。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咧都系现正生效嘅。28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74%啊。早晨9:09，同大家跟进下今晚美股表现啦。道指有得升，升292点啦。标普500指数咧升64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38点啦。睇翻咧港股 ADR 咧依然系升嘅，升215点啦。再睇埋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亦都啊暂时高水220点啊。睇嚟咧今日咧港股继续可以维持个升势。望住咧19000点咧，咁啊一步一步升上去啦，咁啊希望即系投资市场啦，喺咧中央政府咧五箭齐发底下咧，有机会咧再有提振嘅作用啦。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傅一中 Angus。 星期三今日是30号啊，继续有晨光之友我哋嘅副 Sir 啊 ，Hello 副 Sir， 早晨 ，Hello 大家好， 早晨啊，上个星期咧就同咗副 Sir 咧倾咗好多关于佢自己喺音乐方面个路程系点样行过嚟啦，究竟音乐对佢嚟讲系啲乜嘢啦？今个星期咧就想问一下副 Sir 啦，因为知道你喺音乐方面啦、敲击乐方面啦，都做咗好多同社区有关嘅工作，系咪？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 系啊系啊，曾经做过教过好多嘅唔同嘅社區啦、團體啦、一啲相見共融嘅團體啦，咁同埋一啲復康中心啦，甚至乎特殊學校啦，咁以前我都有做過好多呢啲嘅。咁喺裏面我教過嘅特殊學校嘅小學生啦，中度程度嘅啲相見中學生啦，或者係復康中心，我又接觸過好多啲70、80、80、90歲嘅公公婆婆，我教佢哋打鼓啊，我甚至乎係混合嘅，就所謂叫共融嘅，身體殘障嘅，或者係淨係 係老人家嘅，好多嘢 mix 埋一齊嘅，咁都有一齊教過㗎。 嗯，咁點解會將音樂或者敲擊樂係帶到佢哋嘅身上呢？ 其實喺呢啲好多呢種團體啊，或者一啲特殊學校啊，佢哋學校嘅老師啊，或者甚至乎啲機構嘅社工姑娘，佢哋咧係好努力咁做好多嘢去幫佢哋嘅。咁其中一樣即係當然用個音樂去 stimulate 佢哋啦。所以喺佢哋裏面咧，好多時都會用到好多唔同嘅音樂嘅途徑去令佢哋刺激佢哋又好啦，令佢哋感受音樂又好。或者是有很多 trigger 到他们很多东西的。那敲击我当然就是比较容易即刻想到的东西。原因就是因为敲击我可以很简单地可以做到嘛。他们很容易就会揀了敲击我去玩，用音乐去跟他们产生一些共鸣。 嗯，那其实透过你的观察啊，见到他们当接触音乐接触敲击乐的时候，其实他们的反应是怎样的，还有怎样帮到他们呢？ 用敲击乐去引发他们一些感觉啊，帮助他们呢，其实就世界各地已经好多啦，包括好多一啲读 music therapy 嘅人都会好清楚，你敲击乐系最容易做呢样嘢嘅。在于我嚟讲，我只系希望用我教学经验咧，令佢容易啲去理解或者容易啲去玩。我本人就一定冇读过 music therapy 啊，一啲治疗方式嘅技巧啦，但系喺我自己教学嘅经验里面。我會知道怎樣令到他們會理解或者容易一去玩個音樂，或者是用什麼節奏去令他們理解呢？有很多方法的，即是譬如舉個例很簡單，他們雙鍵的手部不靈活的，那沒問題的，我們就用一個 single stroke 單手去敲響那件事咯，一隻手其實已經可以發生到很多事嘛，然後教他們打個節奏的時候，給一個節奏他的時候，他理解不到，他記不到那個節奏，那我們會分很多種的，即是我自己個人就會分很多種，他是節奏不明白定是佢記唔到幾多下，其實有好多種分類嘅。咁我就會因應唔同嘅情況，就用唔同嘅方法令佢明白嗰個節奏先啦。咁因為打敲擊樂就唔係一個人玩啊嘛，我哋要一齊打，咁一齊打就要齊整噶嘛。咁所以咧又要有其他嘅節奏喺一齊嘅時候，就一定要有啲方法令到佢即係有個框框俾佢知道呢個係一個框框，佢又要啱擺曬落去每一個框框唔同嘅位置。咁有陣時我會用到嘅，譬如有啲老人家嘅，我哋會用再簡單嘅方法，用一句嘢咯，今晚食乜餸咁之如此類，用一句説話就已經可以令佢明白嗰個節奏。其實只係令佢容易記啫，乜嘢都得嘅。 所以都係用其他特別少少嘅方法，令到佢哋容易啲理解咁樣，係咪？ 係冇錯。 會唔會觀察到佢哋有啲乜嘢變化嘅咧？ 有噶有噶，我喺教過即係一個混合乜嘢情況都有嘅一個團體嘅時候，我教咗佢哋好多年嘅，咁由佢哋初完全唔識打鼓開始，咁啊當時係教佢哋中國鼓嘅，咁佢哋都唔知道自己識打，即係都唔會想象自己識打嘅。咁喺第一年我教完佢哋之後咧，佢哋已經去表演啦，已經要去表演啦，佢哋都係唔相信自己會識打。表演完第一次之後，佢哋都會覺得我好開心嘅，咁佢哋會難以置信嘅。因为中心的姑娘啊职员咧，都会听到佢哋之后讲翻俾佢哋听，佢倾偈嘅时候讲翻，佢哋嘅开心系唔止系 from the heart 啫，系对于佢哋嚟讲，有啲公公婆婆六十七十八十年嘅人生里面，佢同音乐系完全冇关系。到佢呢一刻去到喺复康中心，都走到差唔多人生嘅最尾嘅一段路程里面，佢竟然会同音乐产生到关系，对于佢哋嚟讲个冲击系好大嘅。佢哋系真系好大，好开心。你睇到佢哋好多时有时演出啊，我会去同佢哋一齐去啊，带住佢哋玩完，佢哋捉住我只手同我讲嘢嘅时候，你就会感受得到佢哋系点样样。佢哋无声已经感觉得到噶啦。对佢哋嚟讲系一个人生冇可能发生嘅事，点解会喺呢个时候会发生到嘅咧？而佢亦都好多谢我，就是、因为我令到佢打到噶，咁我都开心嘅，就系我用一啲好简单嘅方法，但系出嚟嘅效果又唔简单噶。咁呢样先系重要。如果你话大家一齐都打一样嘅节奏咁。好简单嘅，咁又好似诶冇咁犀利，佢又觉得我唔系做到简单嘅嘢，我做到嘅嘢又唔简单噶，原来打出嚟佢听到噶嘛，啲嘢复杂噶，但系点解我可以喺呢个咁复杂嘅情况下，我都会做到嘅咧？俾个喻就系我哋一般普通嘅人，今日突然之间我成为咗太空人，我上到太空，咁开心咯， 系个满足感同埋成就感啊，系咪？ 系冇错，其实除咗共融老人家、年青人佢哋系会有成就感之外，其实我教过一啲低收入家庭，一啲小朋友佢哋家庭 嗰啲小學，本身佢哋嘅學校資源亦不足，亦都當然啦，學校嗰個所謂嘅成績水平亦都唔會好高嘅學校。我哋好多時都會睇，哇！呢啲學校佢哋做得唔好噶啦，啲學生又曳，都會冠以呢個名銜嘅。咁事實當然嗰啲學校嘅小朋友係會比較差啲嘅成績。咁但係我嘅經驗都試過，曾經一間啦，咁係一個好舊好舊嘅村嚟噶啦，而家仲喺度，不過遲早就嚟拆噶啦嗰個村。咁當時我去教嗰間學校嘅村嘅小朋友咧，教你打中國鼓。咁由佢哋初都幾撇嘅，小學生啫嚇，同埋有啲都會好唔聽話嘅，但唔係全部啦，當然。咁佢哋學起嚟咧都好慢嘅，日子有功，一日一日慢慢同佢哋建立砌節目咁樣，逐啲逐啲 pattern 砌俾佢哋，慢慢慢慢佢哋開始做到，做到做到最後，佢哋開始準備要表演，開始知道要認真，咁就開始認真少少去玩嘅時候，到表演完，有家長、有校監、有老師、校長讚佢哋打得好，佢哋會覺得知道呢件事係真嘅時候，佢哋會認真曬，成個人會變得另外一個人。之后嚟上堂嘅时候，个态度同学习嘅方法都完全唔同晒，甚至乎佢哋会同个老师讲：，啊，老师啊，我今次个表演咧，我头先真系争少少做得唔好啊，我希望练好啲，下次我要做好啲。呢样说话。你聽到作為一個導師，你已經覺得心滿意足。 係，我相信傅 Sir， 你好似上一集咁講啊，唔單止指揮家要同所有嘅成員去建立一個關係，我相信喺教班嘅過程當中，你都要同佢建立一個好嘅關係，好似有啲生命影響生命咁樣。 誒，冇錯冇錯，唔同年齡都有唔同嘅性格。作為一個導師，你點樣可以同佢黐埋一齊？你要令佢覺得佢係你嘅朋友咯，你係佢嘅朋友咯，佢覺得同你溝通到咁信任你咯。 嗯，分分钟其实他们就是透过音乐透过附上就可以改变到他们的一生。 希望可以啦。 而家香港呢有没有说敲击乐的发展是怎样的？ 敲击乐的发展由我第一天接触敲击乐开始这么计啦。它发展去到现在其实是一路一路很大的进步。特别是这十年里面的进步很大的。亦都在我们一路一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上面的发展呢其实是一路是一个增加的状态来的。即不是金字塔，是调转金字塔来的。一路越来越多我们教出来的学生，我们的学生成为了老师，老师又再教学生。去到现在今时今日呢，香港的毕业学生多得很紧要，同埋他们都很犀利，能力很高，眼界又阔，现在年轻人眼界一定很阔的，所以他们又可以很容易地去外国去读很多，很开心的，所以他们 很成功的，很多去外国读完有些会回来，有些会不回来，但都全部成就成为一些 很厉害的人的现在。咁所以香港成個敲擊樂嘅氣氛同個世界咧係好咗好多嘅，比起當時我以前讀嘅時候咧，就成日都講香港敲擊係一個好細嘅沙漠嚟嘅，即係冇乜人，連老師都冇乜，好冷門啊！去到而家我諗冇人敢講敲擊樂係冷門啊！敲擊樂幾乎係可以並駕齊驅，同任何鋼琴啊、小提琴啊一啲熱門嘅樂器咧可以並駕齊驅。咁即係話佢嗰個受信性、嗰個受歡迎嘅程度，同我哋你受歡迎啫，全香港咁。咁多人，你冇咁多老师搞唔掂噶嘛？即系话老师都有好多，即系一辈一辈咁出嚟，都越嚟越成功啊，茁壮成长咗好多而家。 咁我啱啱听完傅 Sir 咁样讲，我就系觉得学音乐咧系冇分年龄嘅，无论你系几多岁都好，就算你系三岁又好，定系八十岁都好，其实音乐都系同我哋好近。 敲击乐学音乐都系，无论几时候都系可以去玩。 好啊，咁我相信晨光嘅听众听完之后，如果你都有兴趣想接触下音乐，敲击乐又好，乜嘢音乐都好，只要你愿意去尝试一下咧，我相信都可以打开一片属于你嘅音乐天空嘅。好，今日多谢晒傅 Sir， 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同你倾偈。 Thank you， 多谢晒，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来到八月尾要找住暑假的尾巴，梗是一家大小出外玩下啦。同阳光玩下游戏都已经好满足㗎啦。不过出发前记住听实晨光第一线带给你最新的天气资讯，咁就一定玩得开心又放心啫。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几时都可以松一松。 杭州亚运其中一项会举行的运动就是手球了。手球原来起源于丹麦，是一种用手持球运用各种攻防战术进行对抗的集体运动来的。手球比赛最初就是每队11名的运动员，在1965年就改为每一队7名的球员。男女手球分别就是慕尼克1972年的第20届奥运会和1976年的蒙特利尔第21届奥运会被列为比赛项目。自新德里1982年第九届的亚运会以来，历届亚运会也都设有手球的比赛。 手球比赛场地咧就系长40米、阔20米嘅长方形。比赛嘅时间，每一队上场嘅队员系7名噶，其中一位咧就系守门员嚟嘅。比赛时间更加分为上下半场，各为30分钟，中间休息通常都系15分钟噶。手球比赛以全场射入对方球门最多嘅一队咧就为之胜出。杭州亚运会手球项目比赛嘅时间咧就系9月24日至到10月5日期间，喺浙江工商大学文体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体育馆举行。咁啊，决赛咧就会喺浙江工商大学文体中心举行，总共会产生2枚嘅金牌噶。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五月天同埋告五人嘅作品啊，唯一。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星期三嘅朝头早，梗系要追踪追踪追踪翻阿昌出嚟啦！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咁多位。 今晚7:35有咩睇啊？ 咁啊，带俾大家有呢个认识人大政协啊。咁啊，今晚咧，我哋会邀请到咧呢个全国人大代表阿容永琪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咁啊，佢会同大家咧分享下咧做呢个人大嘅工作感受啦。另外啦，佢亦都系咧喺呢个保险界嗰度咧有好丰富嘅经验。咁啊，佢从呢一方面咧会睇下咧点样能够促进咧同内地沟通、合作同埋发展嘅。咁另外啦，節目有一個新環節叫做人大政協新舞台，咁係會訪問一啲新人啦。咁我哋今集係邀請到咧一位新嘅政協委員啊，佢叫做孫偉勇。咁孫偉勇咧，原來咧係孫中山先生嘅後人嚟嘅喎，佢係孫中山先生嘅元侄孫啊。咁佢用呢個身份咧，去同大家睇下咧呢個兩岸三地嘅合作，佢有啲乜嘢睇法，同埋咧睇下點樣去體現內地呢個全過程民主嘅經驗同埋睇法嘅。 哦，好，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記得睇7:35嘅認識人大政協啦。去到8:00嘅醫生與你，今次又係講咩咧？ 今晚咧就會集中同大家講下一個病症啊，叫做老間症。咁啊，老間症咧就以往咧被稱為癲癇症啦，咁即係俗稱嘅發羊吊啊。咁啊，唔知大家係咪啦？咁啊，一般人咧對呢個病嘅印象咧就係嗰啲患者咧發作嘅時候咧，即係成身咧都會抽筋啦。咁啊，即係究竟咧呢一個病啊嘅定義、成因同埋病徵究竟真實係點樣嘅咧？咁啊，今晚請到專家嚟同大家講下啦。咁啊，另外啦，即係除咗用藥去醫之外咧，原來即係呢個外科手術同埋其他都有啲治療方法嘅喎。咁啊，究竟點樣可以幫助啲患者咧？如果咧，另外啦，喺呢個街上面，我哋遇到呢個腦間症嘅患者發作嘅時候咧，咁我哋可以點樣幫佢哋急救咧？咁啊，想認識多啲呢一方面嘅朋友咧，今晚8:00要留意醫生與你啊！ 真係對腦間症係少啲認識咯，我都係淨係留意住佢嗰种即系全身可能抽筋啊嗰种嘅现象，咁我觉得好好喎，因为咧呢个节目都会教我哋究竟如果街上面遇到佢哋可以点样帮佢哋啊，呢个点样急救啊，呢个好有用喎、啊，如果真系可以街上面见到佢哋咁样咧，都可以帮助到佢哋啊嘛。 冇错冇错。 去到10:30啦，小行星嘅采矿业吓、啊，小行星都可以采矿嘅咩？ 采矿啊，冇错啦。咁究竟发生咩事咧？即系首先讲啲背景先啦，即系。原来啊，我哋用咗好多嗰啲高科技嘅产品咧，即系电脑啊、电话啊、平板啊等等咧，即系原来佢里边咧系需要一个稀有金属嘅。咁我哋而家越出越多呢啲咁嘅新嘅硬件啦，咁所以我哋人类咧对呢、这个稀有金属嘅需求咧都日益上升。咁但系叫得做稀有金属真系好稀有噶嘛，咁会有用晒嘅一日噶嘛，咁点搞咧？即系我哋嘅藏量唔多嘛，啊咁啊。有商家就異想天開，佢諗到咧上呢個小行星嗰度開採啊，所以 得唔得噶？ 冇錯啦，咁啊，究竟得唔得咧？即係原來首先啦，原來佢哋發現到咧有啲小行星咧隱藏大量呢一種嘅稀有金屬，咁佢哋有諗過咧就坐支火箭上去嗰度開礦啊，咁啊甚至乎最誇張嘅計劃咧，嗱唔係即係空想嚟嘅，你真係有咁嘅諗過嘅，即係就係將成粒小行星拖翻嚟地球嗰度慢慢滚， 唔系啊嘛？ 系啦，咁呢啲听落好科幻嘅谂法咧，系咪真系可行嘅咧？科学家究竟点谂同埋点睇嘅咧？嗱，想知道多啲嘅朋友，今晚10:30要留意呢个小行星采矿业啊！ 呢个时候就睇到人类有几聪明啦， 定系真系？即系创意同埋力量同埋幻想嚟咧，只系 系啦，地球冇资源唔紧要，去下宇宙揾啦，系嘛？ 嗯， 系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就记得留意10:30嘅小行星采矿业啦。咁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见啦，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张展报第一节新闻。天文台话会喺今日黄昏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苏拉会喺今明两日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路径，苏拉可能会喺星期五至星期六颇为接近珠江口一带，届时本港风势颇大及有狂风骤雨。受东北季候风影响，苏拉的路径及强度仍有变数，可能登陆广东或沿广东沿岸海域向偏西方向移动。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个月5至10号将出席在印尼召开的东盟系列会议，以及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日本传媒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岸田文雄将同与会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就福岛核电站核处理水排放入海强调做法符合国际安全标准并寻求理解，而日方正持续就中日首脑会谈进行协调。岸田文雄有意直接要求中方采取基于科学根据的应对。对于中方全面停止进口日本水产品，外相林方正表示，将在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下采取必要应对。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祁湛明今日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英国外交部表示，祁湛明在北京期间将分别同王毅及国家副主席韩正会晤，将讨论香港、西藏和新疆的人权问题，以及网络安全、俄乌冲突、南海争议等议题。祁湛明在访华前表示，从气候变化到防疫，从经济局势不稳定到核扩散等重大全球问题，不能在中国未参与的情况下获得解决，而考虑到中国的复原、历史和在全球事务中的重要性，中国不能被忽视，但这样亦都意味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责任，中国需要履行对国际的承诺和责任义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及干燥，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偏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接近周末风势较大，亦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650点，升咗166点，总成交金额7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3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00点，升45点。部分成交额最多股票嘅造价：中芯国际19.9，升8.2；腾讯控股331.8，升2.4；香港交易所316.4，升9蚊；友邦保险72.35，升0.9；美团138.8，升0.5；比亚迪股份245.4，升7.4；阿里巴巴91.4，升5毫；小米集团12.52，升0.4；快手68.9，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5，日元146.06，瑞士法郎0.879，加元1.357，人民币7.284，英镑对美元1.264，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兑美元0.64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5。日经平均指数报32422点，升195点。港金报18120元，比上日收市升1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56美元，卖出1936.16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跟进翻，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公鞍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而家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朗天路。 另外较早前在何文田常胜街的水管紧急维修都已经完成了，常胜街去回天光道方向近住常康街的部分行车线是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去到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方向，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西隧嘅九龙入口近住收费广场一段多车。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近收费广场一阵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学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告示打到近住演艺学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就去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喺星河名居。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去到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左转上大老山公路的支路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科学园。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慢车，龙尾就在环宇海湾。另外封路情况，在观塘道是有水管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湾港铁站的一段慢线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宝林北路消防局向坑口。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为了迎接出道十五年，日本乐队组合 Brandpool 推出全新作品 Pia Sobi。 今次作品灵感来自疫情期间开的演唱会，听到很多不同的 message， 所以特别将夏天、青春、珍惜时光和爱等等重要的元素放在歌曲之中。日本蓝榜推介歌曲 Brandpool Pia Sobi。日本男榜推介作品来自 Flampool 写出一首的爱情故事歌曲 Pia Sobi。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嘟一嘟乐悠悠，痛处走快乐透。我是欧瑞强，65岁或以上的老友记，记得在今年年底前分阶段申请乐游卡。你而家用紧嘅八达通，将来用唔到两蚊搭车优惠噶。1938年或之前出生嘅香港居民，记得喺9月至10月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乐游卡。详情请睇乐游卡网页或者打3147-1388查询。 斌神，骚动音乐好耐冇新嘢搞咯。 波城有音乐够青春，满唔满意先？ 有咩音乐有几青春啊？ 呢、这个做过练习生，唱跳都掂噶。 祈求童话梦境可不变，期待甜蜜甜中爱梦醒于初见。 骚动音乐首个现场演出，骚动音乐将会有 Eka 吴以嘉 声音版本，星期五黄昏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视像版，9月2号下午1点，港台电视31。 脑、心、肺、肝、胃重要的器官，仲有后腰的肾脏啊，佢哋好低调，好易俾人忽略。其实每10个人就有一个患有不同程度的肾病。有糖尿病、高血压、家族或以往肾病史的人是高危一族，要加倍留意了。肾病初期可以完全无症状， 定期检查，有助及早发现患病，避免肾衰竭。一起关注肾脏，促进全民肾健康。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咁喺电话旁边有边一位嘅听众朋友咧 ，Vicky？ 早晨啊，二靓， 早晨二靓， 四位早晨啊， 系啊，你好啊， 早晨。 首先咧， 系 我要多谢阿小白， 诶、哎，点解咧？ 肯留翻个位俾我啦， 唔好咁讲，咁我 多谢你啦。 你即系咁难得揾到一位咁爱你嘅丈夫，咁你又 系啊，系啊， 又同佢讲有啲说话嘅话， 第二世都要揾翻佢嘅。 哇，哎呀， 挚爱啊， 同埋我女。跟我爭的 是嗎是的、 啊、 一個前世的一個今 世 的, 今世的喂那真難聽這個下世怎麼辦、啊、又爭過了 是的、首先就、首先多謝你幾位啦是沒那麼說、是的、首先 最主要就要多謝我老公啦、 嗯、 因為呢在這49年裡面呢、真係無微不至啦、 嗯 照顧得家庭好好啦，咁、 嗯、 啊亦都好顧家啦，咁、 嗯、 永遠咧乜嘢都係我行先第一位嘅，咁樣嚇、啊，所以好難得呢一世咁樣遇到佢咯，所以下一世都要訂翻佢咯。 嗯、 有冇啲咩特別嘅事件係最令你深刻嘅咧？ 細心啦，即係樣樣都係我中意就得噶啦，即系一个男人搵到十蚊，佢俾咗九个九你嘅，咁我觉得系好 OK 咯。 有啲 我成日都系啊，佢成日都系搵唔够俾你使啫，咁样 吓吓咁佢我又八卦当年系求婚嗰啲问唔问得噶？ 其实我哋当年嗰个年代咧，冇乜求唔求婚噶啦，只系话诶我因为咧我好细个就识佢噶啦，咁、我十四五岁已经识佢啦，咁就变咗咧。我哋嗰陣時候早結婚嘅，即係通常都係我哋有同事啊朋友咧，冚唪都係十七八歲就結婚噶啦。咁、就所以咧，我哋都拍到咁上下。我佢係做大嘅，我係做細嘅。咁、我屋企又催我咁你不如結婚啦，都拍咗咁多年咯。咁樣咁嗰時候我二十歲就結婚咯。 哦， 係啊， 所以係青梅竹馬我都叫係咪啊？ 咁都唔算嘅，不过只係我哋早遇到啫。 咁咪好囉，一早就已经可以认定你一生嘅对象喎。 係呀係呀 ,ok 㗎，即係希望係上天注定嘅恩赐啦。 咁佢除咗就得你之外，你仲有啲咩欣赏佢㗎？ 欣赏佢呀，对，其实佢真係个人係好好嘅，佢对任何人可以帮嘅就帮。 系， 能力上帮得到，金钱上帮得到，佢都会帮嘅。 嗯， 无论屋企人啊，外界嘅人啊，佢都系咁嘅。 佢会唔会有阵时咧，就个人好有义气嘅，仲好重友情嘅，帮朋友帮朋友帮到你都呷醋，会唔会出现呢啲情况？ 都会噶， 都会啊， 位噶， 果然系啊， 过晒位系噶。所以系好少人，好少朋友话佢唔好嘅咯。 嗯， 即系唔会话我冇听过佢嘅朋友话佢唔好啊，嗰啲問題咯， 係，但如果佢唔係咁幫、咁肯幫朋友嘅人，你又冇咁中意佢啊？會唔會啊？ 都唔係嘅，咁你話自己幫人都有個譜噶嘛，咁、當然做佢朋友嘅係好開心咯。咁有陣時幫到自己能力上都有限嘅咧，就好似過分咗咯，係咪？ 係係，我都想識你老公啊，我都想做佢朋友啊。 有機會。有機會我睇下參加你哋嘅節目，再講俾你聽，我係邊個咁，你可能認記得嘅咁。 哦，好啊，好啊，梗係要啦，梗係要啦。 咁係啦，咁我唔阻你咁多時間啦，亦都唔阻下一位啦。 未傾完㗎，其實我仲有好多嘢問啊。 好，你 老公對你咁好啦，平時你點樣答謝佢？有冇煮翻啲好嘢食俾佢啊？ 調轉 啊！ 煮嘢嘅， 哇！你啊真係傻啊！你老公煮埋俾你， 所以咧。 煮饭呢一 part 咧系归于佢嘅，系我真系做下屋企清洁啦，大事我话事啊，咁样咯， 互相合作咯，系咪啊？ 系啊，都系嘅，大家互相合作先可以维持到个家噶嘛， 系啊， 系嘛，咁即系想个家健健康康嘅，咁大家一定要拍档咯。 咁除咗即系对先生有一啲感谢嘅说话，有冇啲嘢都想同埋女女讲啊？ 系啦，佢哋大啦，其实个都四十几岁噶啦，咁结晒婚有小朋友，咁希望佢哋个个工作顺利啦，身体健康啦，其实最紧要都系身体健康啦，同埋我两个孙啦，读书聪明伶俐啦，唔好咁大压力啦，我仔啊、新抱啊、女啊、女婿啊，都系希望我哋工作顺利啦。 你孙翻学未啊？ 翻学啦，九月一号开始翻学啦。 星期五啦， 第嗰个就已经翻咗两日噶啦，因为佢系升小一嘅，所以就已经系啦，已经翻咗噶啦，翻咗两日噶啦。但系可能咧，星期五可能又打风啦，咁可能又要等到下个星期一先翻得啦。 好啊， 系啊，咁我哋 系 啦，咁我都系想咩问先？ 最紧要一家人健康啊，嗬！ 系啦，最紧要一家人健康啦，开心心喺埋一齐啦。 系啊，最开心啊！ 因为而家咧，我好多朋友咧，啲仔女都移民咧，变咗佢哋好孤单嘅。咁所以都系有啲感触啦，即系希望个个家庭都幸福啦， 吓，大家都留翻喺香港最好啊！ 系啊系啊，其实香港都唔系唔好嘅，不过大家未去深入了解到。任何地方都是咁噶啦，你要重新去适应嘅时候咧，就好辛苦嘅。 明白，明白，系啦。嗱，咁最后啦，二拎，不如同老公讲翻句 I love you 得唔得啊？ 我成日都同佢讲我爱佢噶啦。 吓，深情啲讲一次。 多谢佢嘅，I love you, Vicky。 好啦，多谢你嘅电话。咁啊，特登揾翻一首嘅歌，嗱，你要张学友啊，揾翻呢只歌，特登送翻俾你。饿狼传说，老公见到你都饿狼，好，拜拜， 多谢晒你哋， 拜拜。 定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唔知嘉明同埋 Vicky 咧，会唔会喺食嘢嘅时候，其中一种嘅食物嘅素材咧，就会用到姜黄咧？ 姜黄 系啊，比较少啊嘛，你 系啊少，辣椒多啲。 姜黄咧，其实系一种，譬如姜黄有啲系植物嚟嘅，咁佢亦都系姜黄粉嘅。你唔想下下买到啲植物咁，即系自己搞麻烦咧。其实买姜黄粉咧，都系好普通嘅一种嘅。咁佢都有啲叫功效嘅，其实咁例如咧，佢可以帮助一啲，譬如话嗰啲发炎啊咁啲位咧，其实用姜黄咧都可以快啲好翻嘅咁样。 哦，系咪咖喱粉入边其中一种？ 冇错啦，冇错啦。所以你见到姜黄咧，都系啲黄黄地色 啊。我知道啦，咁样 系啦，咁佢咧都传统上啊，就话会用喺一啲譬如抗炎症啊呢啲嘅方面嘅，咁亦都有啲人就话佢可以咧就预防埋啲感冒噶，都几好噶， 又话提升免疫力啊。咁我见到之前系啊，即系、就是、疫情期间都见到啲妈妈咧自己揾翻一啲比较偏方嘅嘢咧，就是、甚至乎有人中意话推下啲姜黄奶茶。 吓、 啊，我都有听过疫情嘅时候， 系啊系啊，都有好多吓、啊。 我自己都试过入过少少姜黄粉，睇下可唔可以自己。煮下嚟饮下嘅，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个味道， 系咪？不过唔敢试。 不过咧，我觉得如果用嚟做饮品咧，我谂我都未必接受到。但如果我嚟做呢一个餸咧，就有机会可以大家试一试，发觉咦，原来都唔错。 系咩嚟？ 呢个咧就系姜黄炸鸡。 哇、哦，诶、哦，好似 OK 喎、 啊、，OK 噶。其实点解会突然间谂姜黄炸鸡咧？我细个住大厦噶嘛，咁、下低有一间咧，即系地区嗰啲小型快餐店咧，咁佢咧就有啲炸鸡髀、炸鸡翼咁样嘅。咁、我细细个开始咧就食惯咗呢一种嘅味道。咁但系每次食完之后咧，都有个问题，就问自己：，点解食完之后咧，我个嘴同两只手咧，全部都系啲黄黄地色嘅嘢嚟嘅咧？咁、后屘大咗嘅时候咧，咁我即系我阿妈先同我翻学讲，其实佢咧。你之所以覺得咁好食，因為佢落咗姜黃粉，阿媽都整到啦。其實唔使自己落去買啦。 咁之後，小白媽媽有冇真係試下自己整咧？ 佢都有，佢都有整過。咁食落啲味，食落啲味咧，真係都幾似嗰個快餐店嘅味道嘅，係、野味同埋香嘅。咁、我亦都愛上咗呢一種嘅炸雞。咁呢一種炸雞其實做法都好方便啦。你可以買嗰啲雞翼啦、雞髀啦，大隻嘅又得嘅，或者你中意你唔中意骨嘅，我淨係中意啖啖肉嘅，你都係買一啲譬如上髀咁樣去到處理，其實都可以噶啦。咁亦都可以頭先提及過姜黃有啲姜黃粉喺度啦。咁樣準備啲姜黃粉咁啊，好似整嗰啲生粉咁樣放喺度，你慢慢撈下撈下咁啊都得噶啦。亦都準備買啲譬如蒜頭啦。红葱头啦，将佢切啊咁样，所以个步骤都非常之简单嘅啫。只要将呢一个嘅，如果你买新鲜姜黄嘅话咧，就将佢搅成呢个糊状，就捞上去。如果你买姜黄粉嘅话咧，就加啲水，然后就饮下饮下咁样，其实都 OK。或者有啲人就都系加啲水会好啲嘅。好啦， 易入啲系咪？ 易入啲啦，冇错。咁啊，腌一腌佢一阵间先攞去炸。好啦，跟住咧，你就可以将呢啲炸到均匀之后啦，腌完佢啦，咁啊可以放喺呢一个嘅蒜末嗰度，即系你头先切咗啲蒜噶嘛，就腌埋落去呢一个鸡嗰度，然后一齐抌落去嗰个油锅嗰度炸咗佢就得噶啦。咁啊炸到佢，你我觉得都唔使太窿嘅，咁可以juicy 啲。咁、如果你想啲南洋风味重啲嘅话咧，佢哋就中意啲嘢系窿口啲嘅。咁、你就可以将佢炸窿少少，咁、你就出嚟嘅时候咧，有少干干地咧，就好东南亚 feel 噶啦。 哇， 系啦， 个肚都打鼓啦。 系啊，咁我食落去嘅时候咧，我都 feel 到好有一种即系姜黄炸香嘅味道嘅。咁我嚟送饭其实都一流噶， 同埋一定冇得偷。食啦，所以之后就手有黄，嘴有黄， 冇错啦。咁啊，睇下今日夜晚大家会唔会加餸嘅时候试下呢个嘅就系姜黄炸鸡啦。 我的享乐时代， 近排咧享乐时代咧都去咗唔同一啲活动啦，咁嗰啲活动咧都几多嘢玩嘅。其实你都好明显见到香港咧，即系慢慢真系经济复苏噶，同埋咧其他嘅商业活动咧各出其谋啦。譬如咧有好多唔同嘅节啦，我去咗早礼拜日、礼拜六咧有个煎酒节啦，咁咧嗰个都哦几得意喎，系啊喺呢个金钟其中一间酒店嗰度整，咁、佢个主题就系全部都系煎咯咁样。咁我了解到好多唔同關於煎酒嘅一啲文化啦，咁啊，即係有內地嘅啦，有日本啦，哦，原來日本咧都幾盛產煎酒 嘅，係啊，都唔少噶。 香港咧著咗六七成嘅煎酒咧。 都是日本提供的。 本身他们在发展这些叫做酒品类的时候，他们现在都多了很多不同的多元化。除了大家认识的比如清酒或者烧灼之外，其实他们在各方面特别外国的一些酒品他们都特登 fusion 一下。反而个效果又真的做得都不错。 前几年他们那一支的威士忌攞晒奖之后，大家都追崇下日本的威士忌。 是啊，这个威士忌圣经这本杂志评为即系几好，其实连续攞咗一两年啦，就系某几只牌子嘅威士忌。咁我见到啊，日本嘅酒文化都几盛行啦，咁样。咁除此之外就即系有阵时去呢一类咁嘅叫做嚟紧都会有美酒佳肴节啦，你都知道香港。 终于都翻嚟啦， 系啦，终于翻嚟，应该都会喺嗰个海滨嗰度玩玩佢 系 嘛？ 系啊， 你嘉明啊知道啊，嘉明有揾策动添啊，几乎 系嘉明妈妈嚟嘅，唔饮噶， 唔系佢唔饮，但系佢要做嘢啊，佢要入去做嘢，可能啊，我唔知道啦咁样。咁但系我自己咧就去呢一类嘅活动嘅时候咧。个心态呢好似上緊堂咁样嘅，每次都点解咁样讲呢，譬如头先讲过咗去嗰个煎酒节呢，其实就上咗两堂课、就真係上堂啊，唔係话用比喻嚟，係 masterclass 啦，有啲煎酒大师咁就可能前面有四五隻杯，跟住佢就教你点样去品啊，或者、啊呢、這个煎係有啲咩唔同啊，同另一隻有啲咩唔同啊、其实呢我觉得男士啦，即係自己都將近接四十歲啦。咁你有陣時唔係話啊兩杯到肚啊飲啊飲啊飲，你會了解到入面其實好多唔同酒嘅 knowledge 啊咁樣。咁你認識得多咧，你除咗講嘢好聽啲有涵養之外咧，其實你都會知道，喂人哋即係百年釀酒工業啊，或者。千年酿酒工业究竟是点解嘅一回事咯？就唔系好似旧时咁样啊，呢支酒贵啊，贵一定好饮啦，就唔系咁样咯、 我都好认同嘅，即系譬如喺一啲酒品入边咧，当你去评价或者去品尝嘅时候，其实你系 dab 嘅咧，唔系净系 dab 佢个味道，系 dab 佢成间酒厂或者佢哋一啲嘅好得意嘅故事 个历史 啊，历史啊，呢个先至咧系令到我哋觉得咧系享受嘅一样嘢。 系啊系啊， 唔系单纯饮， 有趣有趣。咁啊，有机会可能嚟紧香港。都有更加多呢啲嘅活動，咁大家咪參與下咯。咁只要你一樣嘢嘅啫，你夠十八歲就 OK 啦。呢個第一，第二你飲咗酒冇揸車咯。咁你做到呢兩三樣嘢，其實你去即係去認識係啱 嘅 喎， 同埋都真係好有興趣咧，係了解一下多啲唔同形容嘅方法，因為你知啦，酒品酒方面嗰個詞匯豐厚咧，即係講出嚟都威啲咁啊！嘉明之前都試過咧，即係純粹紅酒堂上過一堂咁大把啦。嗰位嘅女導師就教我，你淨係睇嗰個顏色，如果嗰杯嘢係深色啲嘅話，你就用形容男士嘅形容詞去形容佢，好雄厚啊，好踏實啊。如果係比較淺色嘅咧，就女士好優雅呢、隻酒， 好 elegant。 好 elegant 啊，好芳香啊， 有啲好狂野啊， 男士，但系呢个酒好 strong 啊，咁样啊。 但系如果你真系觉得我连佢系深色定系浅色都唔知嘅话，唔记得一个字，好 sexy 啊呢只酒，咁就得噶啦。 系啊，咁啊唔知系嘛系嘛， 我又上咗一堂啦。 系啦，咁啊嚟紧啦，有机会想品下啲内地酒啦，内地啲白酒啦，咁啊内地啲白酒又系有好多嘅工艺啊，或者 犀利啊， 好精致， 一杯到肚咩都饮唔到， 咁啊大家学下啦，系啊，咁啊大家 讲唔到嘢添， 认认真真了解下啦，